Hello， 大家好，我是伍咏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个靓凉，洗完个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张饭台前面，动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和一根菜心。这个 moment 在这几年里面呢，是我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和每晚最期待的时刻，真的很丰收的。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风骚就听风骚快活人，早晨，我是小张张， 我是小依， 我是亲爱的小羊羊。 早晨，我啱借咗支笔俾阿小羊羊，唔该你继续还笔。我最憎啲人攞咗我支笔。 你使唔使公开讲出嚟啊？ 都要嘅、啊。 你系咩强？咪精神强嚟噶？ 唔系， 今日唔系精神强， 都系斋住。 我都要讲，今朝我明明攞支笔出嚟嘅，我怀疑你系拎错咗我支笔。 你哋唔好 第一个怀疑通常就系坐我隔篱嘅人。 哎呀， 呢个就系坐隔篱马老师自己讲， 呢叫失不恩仇录 She's pure as New York snow. She got Betty Davis eyes. And she'll tease you. She'll unease you. All the better just to please you. She's precocious. And she knows just what it takes to make a pro blush.To take her home, with her appetite, she'll lay you on the throne. She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take a tumble on you, roll you like you were dice, until you come out blue.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Betty Davis 开始我哋星期二嘅节目，廿四号嘅分享凉翻少少。凌晨热吹和缓，偏北风啊，渐转吹清劲嘅东风。听日风势颇大，日间干燥，除有时间有阳光。哎，我哋继续， 奉劝大家，每一日都要有厕所去先系健康嘅人。 知道啊， 的确系， 系我咩啦？ 你例如就系逢星期一、二先可以去到厕所嘅啫。 Okay.好，成你貴言， 唔好咁樣話， 成我貴言。 係啊，我睇下你點樣，你咒我，你繼續咒我，你繼續咒我。 我幾度咒你，我祝福你喎、 啊。即係禮拜一、禮拜二，你覺得祝福我？ 你話禮拜一、二先見到維斯 啊？你咁樣唔啱啦。如果一個人一個禮拜七日得兩日咧，咁真係好麻煩啊，係咪先？一定身體嗰啲。 咁但係佢禮拜一、二先見到我， 你聽我講。 你講個公道説話，你講個公道説話。 煮豆 头机嚟， 双尖 何太极 咁快， 系啊，梗系要啦，大家明啦，时间 关 系 再入关系啊嘛， 系啊，知啊， 好唔好？互相赚晒啦， 冇错冇错，对 对，互相我恩爱啲吓。喂，好啦，咁今日一阵间都有树窿嘅，同埋今日咧都会有呢个西班牙牙牙好嗱，喂，我想问大家，阿鬼见愁，我想问咧嗱，而家呢个人生咧有啲叫偶遇噶，喺不同嘅场合，喺异国又好，或者喺不同嘅地方啦，你遇到一个咧你好想认识嘅异性咧，包括小羊羊啦，我都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啦，你经常旅行啦，你知道咧今日呢一刻呢一分钟 撞到阿小羊， 系呢一分钟见完呢一位嘅，你想即系同佢有 发展嘅 故事啦，我唔知啊，之后就唔会再见嘅啦，你会唔会都谂？ 唔会再见系咩意思啊？ 你譬如喺 你唔识佢嘅，你喺异国嘅旅行，你见到一个人，你好想哇，你见到佢就哇， 就算唔系异国，你喺香港，你今日见到佢，我唔相信你真系咁有缘。隨時再撞得翻咯，除非咁， 有噶， 除非咁， 你喺翻嗰個地方啦， 系啦，除非咁，除非咁，你坐開嗰班車，你日日為咗佢，我都試過去等佢，除非係咁，你會唔會做一啲嘢咧？ 我會 去扭轉呢個命運， 走過去抄佢牌。 啊，我唔會。 如果我真係想， 我就係想知道你會定 會。 有啲人有嗱，在座咧，我諗我唔會，我唔係唔想，我係唔敢。咁阿馬小華你唔會嘅，你先嚟話。 唔會唔會， 係唔想定唔敢啊？ 唔會啦，即係唔會做呢件嘢。 阿 Sarah 都唔會。 唔會。 我反而我係會， 因為有人會抄我牌嘅，所以我唔使自己抄。 咁但係如果你中意嗰個，佢唔抄你牌，咁你 咁咪唔抄咯？ 見 人咁人哋都唔中意你，唔係人哋都唔中意你，你抄牌做乜嘢啫？ 有時有啲中意係可能第一下你中意佢，佢唔中意你，但係之後如果一齊咗，個感情係慢慢培養。 我係相信呢一個緣分嘅，係會一見鍾情嘅，一見鍾情嘅就係你一見到嘅話，你就中意佢，你就佢又會中意你，咁人哋跟住。就大家都好似有啲嘢係啦，大家就眉來眼去咁，跟住佢就不如抄下你牌咧，咁就會 OK。但如果係純粹只係我自己對於人哋係咩咁，你會見到佢就係佢有反應噶嘛。如果佢一啲反應都冇嘅話，我係唔會做呢樣嘢。 可能其實佢唔夠膽啫，可能好似係我啲 咁咪算咯。 O K， 咁咪算咯。咁呢個咪就係緣分未到咯。 你點啊？你係咪 有緣無分？ 我又冇試過，但係咧，我覺得人隨住年紀 人抄你牌啦。 咁又冇乜人， 乜 都有嘅。但係 有冇人釘你牌啊？你唔好再出現。 都有，都有人釘。 兩年釘佢兩年。 我想講就係因為有時有啲人，即係有啲人咧合眼緣咧，即係你會覺得。哇！你覺得錯過咗呢個唔知 係啊，就係呢個擦身情。 咁所以咧，我係會無論我唔會怕冇面啦，我會好主動過去。譬如你交換個聯絡方法都好，譬如交換個而家咪好興嗰啲社交平台嘅。你交換社交平台，我唔係話一定要同佢發展落去，但係起碼我睇佢社交平台聯絡，認識下佢嘅人係點，佢嘅生活習慣係點。 嗯， 係啦。 OK， 咁亦都我聽過啲情況咧。 真係咁樣嘅話，可以識到另外一半。 我聽過一啲情況咧，就係女仔咧一開始追個男仔先嘅，個男仔覺得都唔係。 仲有個女仔同佢搭 訕先。嗰個 pair 情侶係我講個名出嚟，大家都知啊，喺啲訪問度聽翻嚟。嗰個男仔分享就係咧，個女仔咧，佢另一半咧追佢先嘅。佢話本身我都對佢冇乜興趣嘅，但係追完佢之後咧，即係佢追完個女仔追完個男仔之後咧，個男仔就開始去了解佢啊，認識佢啊，一齊拍拖啊，最後就而家兩個就成為咗夫妻。 但佢係嗰啲即係陌生人搭訕嗰啲。 咁唔係嘅，即係大家兩個都係做呢行嘅。 其實我覺得你講呢樣嘢。其實基本上不構成任何嘢嘅，會唔會話即係又抄佢牌，或者你主動啲，或者係被動啲，或者你唔做任何嘅嘢，咁你就識唔到另外嘅一半嘅話，根本係冇一條 formula 嘅。任何嘅情況你都有機會能夠識到嘅，就係你嘅 Mr. Right。 係啊，我只係增加自己嘅 possibility。 你可以咁講，但係呢啲係咪叫做 possibility 呢？即係 possibility 係咪代表你中咧？咁呢一樣嘢就當別論啦。我會咁樣睇咯，即係我嘅 theory 係咁樣睇。 不過嗱，用翻你嘅字眼啦，抄牌啦，或者即係一般講叫搭訕啦，其實係有一定嘅難度，因為喺呢個都市裏邊咧，實在太多壞人啦。即係你除非即係 點解你一搭訕你就覺得對方係一個壞人咧？ 唔係覺得對方啊，係覺即係我搭訕人。 你覺得自己係壞人係咪？ 我覺得 你咪其實覺得自己係壞人係咪？ 大家都知啊， 即係人哋會唔會覺得佢就係壞？我覺得。都係壞人 我有個朋友，即係好耐之前啊，佢咧忍咗好耐，佢好想識一個女仔。頭先我所講，日日喺交通工具見到，即係差唔多時間嗰啲。最後終於經過大半年咧，佢走埋同佢傾偈。咁你估佢點咧？對方就即刻就。 走啊！ 我惊啊，可能系小姐唔好意思啊，我留意咗你半年噶啦。 呢个唔系我 咁咪仲惊你 stalker 咁样？ 你梗系唔好用呢句啦， 留意咗你半年啦，大佬。以前就话我觉得好浪漫啫。 咁就好惊啦，如果系 你而家就一啲都唔温馨啦，而家惊啊！ 以前搭车咧，可能都可以借下散纸， 系 即系下次，哎，你想借一千俾我，不如我请翻你食饭啦，咁样就可以 develop 落去。 系乜都得。 而家借电话啦，但系电话可唔可以借俾人？ 借电话都有少少。 而家冇人借电。 唱钱，我试过唱钱，但我真系要唱钱嘅，我唔系。 即系问佢 唱 钱， 系 其实有一百个方法嘅。 我嗰个姨嚟噶，即系 唔系唔 系，我唔介意。 唔系嗱，唔系我唔系话唔系头先我想讲，唔系我唔系嗱，我收翻先，我唔系话介意啊，我冇所谓噶，任何年纪只要 connect 到就得噶啦。 但系你可能 嗰一次，我真系纯粹系 只系唱钱啫，所以你冇拣系边个 系冇错啦。咁 welcome 任何年纪嘅女士噶， 系啦。咁啊，日本有几个 呢个态度好好， 年青嘅。YouTube 咧，佢就試咗一個實驗，日本啊，就街上面咧同一啲陌生嘅年青女仔搭訕，咁有啲咧就好直接嘅，有啲咧就係兜個彎嘅，有啲咧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佢純粹係即係 test 下試下嘅啫。例如咧，佢就話佢係最常用嘅一個咧就係、是。你是不是一个人啊小姐你是不是一个人啊这个 我是一个人是。你是不是一个人 啊 ?Are you alone? 你不是一个人 啊 ?Are you a human being? 你的意思是 Are you a human being? 我是神。 你是不是一个人啊 我是男神。 你就讲得出。 我是男神经病。 你简直不是人啊。 男神经 病。这句呢就我觉得都 neutral 的即是没什么特别的。傷害性 OK 啦，你一個人啊咁樣樣，阿 Sarah， 如果你聽到呢一句答曬， 唔得 唔得， 唔係其實係睇下，唔係其實好緊要嘅就係要睇下你答曬嗰個人嗰個樣， 係 咁， 係 喂，你外表協會嚟㗎， 冇再 elaborate， 有邊個唔係？我想問，有邊個唔係外貌協會？你話俾我聽， 你咧肥肥咁， 係啊， 真心嘅， 成劈嘢咁樣行埋嚟， 我唔需要話哇好慘啊，但係即係唔可以太差，即係我。即系 咁，你即系都有分啦。 但系唔可以话外表协会咯。 咁你即系都有分啦。 我系未入， 人系应该一定会有嘅，个严重程度嘅啫。 即系你着得干干净净， 系啦， 干 净净，干净净。 我觉得健康同埋中意做运动。 另外有一个咧，冇咁介意咯，系嘛？ 另外有一句咧 ，aggressive 啲啦，进取啲就系。小姐啊，介唔介？我想同你 selfie 一张，一齐合照一张，得 唔得？唔可以， 即系唔识嘅。 因为我惊，因为我惊你影咗我张相之后揾嚟换头。 系啊， 哎呀， 唔系真系要小心，真系要小心。咁我点算啊？ 系啊， 系咪啊？ 即系呢个都唔得啦。另外一个咧，就用少少叫做银弹政策啦，可能攞佢日本咧用100 yen，如果香港你可能攞20蚊，定系唔知。就劈喺側邊，哎呀，小姐你跌咗錢啊！ 哇，冇啦， 低手啊，低 唔係啊，同埋咩？ 我想問你，你呢個 experiment 係幾多年前做噶？ 最近 係1986年嘅嘢嚟㗎。係 冇咁耐，冇咁耐。 你因為你睇完，你有冇實習過啊？定衰咗攞翻嚟大家？ 跌錢喎， 冇人跌錢㗎啦，而家。 佢純粹一個 用錢，而家係咪都冇 cash？ 我諗個銀碼要多啲啊， 係 20蚊實在。 係啊，20蚊 或者100蚊， 我跌咗就算啦。 哇，咁啊唔得，我都會執嘅。 但是你不可以用这一样东西来去做一个 pick up line 咯。 Canteen 天可以买到两杯二零物啊。 不是不是太低手。我会看你不起。如果你用这个这样的东西来去做。 执起来即是不高兴。 跌了我都不要啊。 你来 劈远一 点。你来。我试过搭讪即是不要说搭讪即是我呢好喜欢跟我不识的在街上呢。 我都觉得你是。 倾偈的尤其呢我很喜欢去什么呢去啲旅行嘅地方嘅時候，我中意周圍走埋人哋度 傾偈， 都好。 我試過咧個技術，即係咧，我覺得好驚啲對方異性咧，驚我係壞人咧。咁但係我又想試下同佢傾嘅就係咩？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去機場咧，個 sunshine 啊好靚啊日落，咁我又唔想自己自拍，我想有人幫我影。咁我覺得揾男仔幫我影就有啲尷尬嘅。 點解啊？ 點解啊？ 唔知啊，覺得咯， 定係啲男仔影 得 比較 渣。係啦，我有諗過嘅，男仔影都冇，女仔影得可能細密啲嘅。咁啊，就係用普通話講嘅寫內地，我小姐小姐，即係唔好意思啊，我可唔可以幫我影張相？我冇惡意啊，純粹真係想影張相嘅啫，都唔係 即係佢幫你影， 佢幫我影，係佢幫我影咁樣咯，即係用啲方法 就唔係一齊影， 呢個好正常啫，機場 唔係㗎，有啲人都唔係好 機場影日落嗰啲好咩嘅， 嗯嗯嗯， 坐記者，即係你又唔使埋佢。 到最尾冇嘢嘛，係咪？對方亦都唔會覺得被侵。 同埋有試過有一次咧，就係話去香港有啲布貼，兩個人夾粉買嗰啲衫咧就會有折嘅。咁又夾埋隔離嗰個又係遊客嚟，佢係遊客嚟嘅。咁啊，兩個 女仔經常都有嘅。 咁買完嘢之後一齊交換微信啊，咁樣咯。 唔係呢樣嘢唔係喺我哋嘅討論嘅範圍係咪？ 唔係啊， 就 搭散啊嘛，即係啱啱唔使用疊錢嗰啲方式。 我知，但係你講緊呢樣嘢嘅話，其實嘅就係講緊你情我願嘅嘢嚟㗎嘛。但係你而家講緊嘅就係你嘗試咁樣去認識對方啊嘛。佢要放下防線， 同埋佢嘅動機係慳錢。 係啊，你有個好明確嘅動機，同埋對方都有同樣嘅一個動機嘛。 佢唔會懷疑你想認識佢。 所以係咪唔係喺我哋而家討論嘅範圍裏面啊？ 人哋一家大細都驚你慳錢啫。 咁咧，最後咧，佢就其實最有用嘅方法咧，就係問路嘅。問完路之後，甚至話可唔可以帶帶我？我真係唔係好傻咁樣樣。係啦， 我都有帶過人哋嚇。 係啦，呢個比較容易放低防線。 你有咩？邊係男廁啊嘛？边有女厕啊？带你去 你唔系觉得人哋咩佢咩别有用心啊？人哋嗰日喺街度问你，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先生先生先生，你就已经别有用心啦。你 我识分，即系经过一年嘅历练，我而家分到。 你而家知道自己谂多咗啦， 过敏啦，原来 咁点分啊？用语气啊，衣着 唔系睇到嘅， 都唔系点睇啊？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警讯？系啊，点睇啊？ 喂，有啲女士，我覺得係即係擺明嘅啦。第一，你喺咩區啦？ 係 啊，即係如果譬如話旺角嗰啲，就真係高危。 你去開嗰啲， 荃灣 你去開嗰啲 OK 啊？ 荃灣都係， 荃灣啊，元朗嗰啲都有危險嘅，即係特別嗰啲舊樓。 唔好講區，唔好講區，係 啦， 你自己覺得啫，係啦，你自己覺得啫。 咁另外佢啲裝扮啊，譬如話。超短裙嗰啲咁樣，你 咁人哋熱啊嘛，卅幾度唔通著大褸？ 唔係喎，但係而家你真係喺街嗰度見到有好多都著得好清涼噶喎，喺個街拍過自己。 唔係我就係 我真係見唔少喎。 凍得陣，我驚。 但 係 嗰啲唔嚟問你係嘛？所以懷恨在心。 想問嗰啲又問， 依依問，淨係 想問 嗰啲 就問啦，即係企喺條路度兜嚟兜去。 你唔覺得如果依依問你嘅話，佢會更加冇戒心咩？系咪啊？妙龄少女问你嘅话，你好可能啊，就真系需要啲戒心，会唔会啊？同你嘅年龄层其实亦都系成正比，啱唔啱先？ 都系啱， 系咪啊？系咯，即系妙龄少女问你嘅话，就唔该你自己都保持一个距离啦。你路位 都要睇下佢 问 你系问你啲咩嘅，我觉得。 人哋问路咋嗰次？问下佢边度？ 声声声声，佢跑多下人，乜声走咗啊？ 系啊。 有阵时调翻转，我自己觉得，喂，我去旅行嘅时候，我即系荡失路噶嘛， 都 想问。都 想人哋 幫 你嗬，咪就係咯，將心比心，我都唔知點解你要咁。 嗰個人都拗，嗰個人都拗頭。 同埋人哋呃到你幾多嘢啫？係咪先？你有咩俾人呃？我問。 喂，呃財唔緊要啊。 就因為啲嘢唔多，所以要好好地保護自己。 睇下自己銀包得$40咁樣樣醜啊嘛。 呃埋我翻唔到屋企啊，大佬。 明白晒，好啦，系10:30啦，听紧呢个风骚发言啦，翻嚟继续咧就会讲下其他不同嘅嘢嘅。记住啦，今日11:00，我哋话题好特别，咁啊呢个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生命重赞嘅嘢系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OK， 好，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好行开，一阵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政府已经购入今届巴黎奥运和残奥播映权，并且和三间免费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达成转播协议。他说政府的决定是考虑到回应社会期望，以及当今市场不足以支撑电视台投入大量资源投得播映权。李家超说巴黎奥运转播权费用属于保密，他透露金额低过东京奥运和过去商业机构投得播映权的金额，是物有所值。 特区政府已经成功购入巴黎奥运和残奥的香港电视播映权，回应香港在这方面的期望，让全港的市民可以在电视上免费观看巴黎奥运和残奥，让我们可以为运动员打气，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已經同三間持有免費電視牌照嘅廣播機構，即係 TVB、View TV、開 TV 以及香港電台達成電視轉播奧運同埋殘奧嘅有關安排，細節會喺落實之後再作公佈。今次政府決定購入巴黎奧運嘅播映權，回應社會嘅熱烈期望，讓市民可以免費喺電視上面觀看。我哋係考慮咗當今市場不足以支撐電視台作出大量投資以投得播映權，亦都考慮咗上次播映東京奧運所帶嚟嘅社會價值，帶俾整體市民嘅喜悅、團結以及為運動員取得優異成績嘅自豪。政府決定透過播映巴黎奧運，同多間電視台合作，發揮乘數效應，營造社會熱烈氣氛，推動體育活動，支持運動員，凝聚團結，透過喜悅的社會氛圍刺激經濟活動，多管齊下創造社會價值。購買播映權的合約設有保密條款，這是按國際奧委會所訂立適用於所有奧運播映權的協議，政府不能夠披露金額，但是可以說的是費用是低於我們過往所付的，包括東京奧運的播映權和過往商業機構所投得的播映權，費用是合理，物有所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华盛顿展开访美行程，岸田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预计两个人将会讨论两国安保、尖端技术等广泛领域的合作，并且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岸田会前往南部北卡罗来纳州视察丰田汽车在当地的电池工厂等，这个是日本首相时隔九年再次以国宾身份正式访问美国，上一位是2015年到访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日间干燥，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53点，升120点，总成交金额32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6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4.8，跌6毫；中国有色矿业6.29，跌6.5；小米集团15.9升4毫，美团99.95升5.5，�阿里巴巴70.65升2.5，盈富基金17.07升1毫，汇丰控股63.9升7毫，比亚迪股份206.8升4.8。建設銀行4.87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日元151.86，瑞士法郎0.904，加元1.358，人民幣7.234，英磅對美元1.266，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04。日經平均指數報39540点，升193点。港金报218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1.89美元，卖出234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难开下道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噶。 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啦，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骑士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排到去蓝地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啦，同埋将军路宝邑路将军路中心方向张南隧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玩够了吗？ 古古女思伟，好了啦。殷济如，惯性倔强。 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惯性倔强。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认住我呢个主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坐上再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十八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好，继续我哋风骚快活啦。其实今日咧都几特别嘅，呢一个头先讲咗啦，树窿树窿吓，讲呢个生命嘅礼赞。咁讲呢个生命啊，生老病死啦。咁啊，但系好多人咧，可能对于呢一个人嘅死亡咧，都有少少唔想提啊，或者觉得嗰样嘢咧最好 恐惧啊， 远离啦咁样样。咁啊，有一个嘅课程咧喺广州大学咧开咗个叫生与死嘅课程。你嗰个读咩嘅咧？嗱，佢首先咧，佢就系咧唔需要考试嘅，就系大家探讨下生与死，或者对死亡咧有一种嘅认识。佢其中包括咧就系去参观乜嘢咧？ 生死教育 唔系参观一个地方，你 殡仪馆 冇错啦，就系参观殡仪馆啊。 其实 冇 人掘棺材嘅人。 其实香港都有嘅， 我瞓过， 系有好多， 我瞓过， 系有世界各地其实都有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香港电台嘅事， 你咪 exactly 就系香港电台 讲下 啲嘢，成个过程都系咁。 咁佢哋有一集我哋个节目《朝清志》咧，咁就其中嗰一集咧就系专讲生命教育嘅，咁佢就邀请我，咁佢嗰阵时问阿 Brian， 你可唔可以？做一啲比較可能一般人會怕怕地嘅嘢，咁但佢就一開始係完全唔同我講係做啲乜嘅，我話我做得呢一行話我就冇底線㗎啦，只要你拍出嚟係認真，同埋即係帶到啲 message 俾大家嘅，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做。咁所以去到現場咧，咁佢就話咧，你要邀請曬你嘅好朋友、屋企人過嚟，咁我大概幾多人？ 三個係嘛？邀請三個，邀請五個。 如果你冇嗌我嘅。 咁你係咪應該 我 喺度講出嚟啊？ 你何必要咁樣咧？ 唔係因為位置， 佢好難答，你要尷尬。 唔係，同埋因為嗰陣時我係啱啱加入嚟㗎，應該係 未認識， 未大家好熟。咁之後咧，咁我又邀請咗啲中學老師啊， 冇嬲， 好朋友啊呢一行。 但我想問咧，你邀請佢嚟嘅時候咧，你會話 佢都冇講嘅，但我自己估。都知係咩啦，大概你生命教育邀請得啲朋友嚟，我諗住都可能 出席你嘅喪禮咯， 係安息禮啦。咁但係我又冇諗過要我真係瞓落個棺材度嘅， 有㗎要。 咁總之五個人嚟齊嘅時候，咁我有個requirement 嘅，咁我就話佢問我你想你啲朋友冇啲咩 dress code 啊，即係啲衣著嘅特點啊。 即係若果去你嘅喪禮嘅時候，你希望佢哋開開心心啦， 千祈唔好黑白。我就唔中意啊！你見我譬如著衫都花哩花碌啊，咁我就話我想每一個人都有啲花 colourful 或者花花嘅 pattern， 因為我好中意花嘅，咁所以每個人都著曬啲花花嘅 pattern 啦。咁入到去嘅時候咧，個廠你又知好凍啦，又好大啦，一入到去咧就幫我 print 咗我一張好大張嘅車 圍照咁樣， 哇！咁正喎， 都正啊！之後有，即係我嗰日晏晝咧， 你唔覺得大家利是？ 我唔覺得大家利是，因為 我都唔覺得大家利是。 我信仰啦，一嚟，我覺得我係做緊一啲。正面嘅教育， 因為生死教育係 咪？我 唔 做就冇 人 做啦，因為其實咧，我又唔介意講，我係替補嘅。佢本身聯絡咗第二個女仔，佢覺得可能女仔做會感性啲。咁但係個女仔就可能話問咗屋企人，其實就唔好想。咁但係我又翻去問我媽嘅，我話如果我做呢啲嘢，你會唔會頂唔住啊？因為我要邀請佢嚟噶嘛。咁佢話唔緊要，最之你覺得。是要做的就做啦。咁之後去到見到自己幅相，其實我已經起雞皮了，即係我覺得好似我真係離開咗以一個靈魂嘅角度翻 去睇翻。 因為正常係唔會噶嘛， 正常係係 咪喺你再生嘅時候，係咪唔會有一個你嘅告別儀式 咁 啊？ 唔會嘅。咁之後我晏晝咧又去太子個花街花園街， 係買個花圈俾自己， 買花圈俾自己自己揀花。 我有睇，因為係我覺得幾有意思。 咁之後咧就有一個最好係咩咧？其實成件事咧好 smooth 好好嘅，因為佢請咗一個。 做生命教育， 做生命教育 嘅专家， 系啦嘅专家，咁但系个佢都系读哲学嘅，佢本身，咁佢就过嚟带咗我哋做咗一程生死嘅教育咯，又会叫我瞓入个棺材度啊，咁我喺棺材入面咧，就我嘅亲朋戚友咧就出嚟讲对我嘅一啲睇法，咁我喺个棺材面， 无疑你自己 不断流眼泪，不断喊啊，即系。真係好似有一日，如果我唔喺度，我覺得都 佢哋對你嘅 暫時啊，暫時我三十幾歲，我都覺得我冇行錯啊，冇 白 費啦。咁最後咧，佢就要我自己寫一封遺書。 係 咁，嗰封遺書咧，我就要寫俾阿媽， 你自己讀， 寫俾阿媽嘅。咁所以就好感動，即係而家哇，講都已經想喊想喊。咁所以係好值得要做生死教育。我轉咗，覺得應該要推去中學 我想問你咧，你揀嗰五個朋友，你有冇諗過？ 有， 因為反反覆覆， 有反覆，因為個位得五個啫。 有冇女仔啊？ 有女仔，因為咧中學老師 係女仔啦。 中學老師係女仔，因為佢同我同月同日生嘅，咁我覺得好有緣分。咁媽咪一定走唔甩啦。咁之後有一個中學。玩 drama 由细玩到大嘅中学嘅女同学啦，好搞笑我觉得。佢直情话：喂，如果到时我哋老咗嘅七廿零岁嘅，我哋一齐攞住个坐轮椅一齐推碰碰车玩碰碰车啊！我觉得真 系 好搞笑。 呢啲真系一世。 咁之后啊，其实 Kyle 都有被邀请嘅，即系之前都上我哋。咁系咯，就咁样咯。 嗯， 好好。 系啦，有遗书啦，佢哋有写出席你嘅丧礼嘅朋友对于你感想啦，系咪？咁啊，仲有一啲咩嘢你会觉得嘅就系好难忘？ 同埋我佢有講嘅，其實點解要做呢啲生死教育咧？大家利是咩？係咪好多人都覺得點要瞓棺材，點要做自己喪禮？咁佢又講其中一個 message 好重要嘅啫。當你知道自己有一日會離開呢個世界，即係你知道有終點啊！ 但你唔知道係邊日㗎？ 你唔知邊日㗎？ 其實冇人知道㗎。 可下一秒就係咁啦。 係啊，噗一聲咁樣，係啊，就好似得熄咗個燈咁㗎啦。 因為你知道有終點，所以你就喺未去到終點之前嗰段旅 日子， 你就要好好珍惜同每一個人嘅相處啊！所以我亦都做完嗰一樣嘢之後，我自己覺得嘅感悟啊，你同你屋企人或者同朋友同情侶發生咩事都好，鬧交啊！唔话你 都可以摆得低嘅， 其实系可以摆得低。 我想问咧，嗱，你自己你系嗰个主角啦，你有冇问翻嚟参与嗰啲人个感受啊？即系望住一个活生生嘅人，但系我哋又 assume 佢系 死咗， 好似离开咗。参与嗰啲人佢嘅谂紧咩嘅？有冇问翻佢哋？ 即系我第一个问就一定系问我阿妈啦。咁好搞笑，佢本身咧。 我喊到 fili fili， 佢就咧去到最尾先喊出嚟嘅、 嗯。 我话阿妈，点解你可以咁冷漠、咁冇人性、咁冷静？你个仔都瞓啦，你都唔喊。佢话个妆好靓啊，我唔想整翻个妆啊，咁样讲。 妈妈， 佢妈咪好好笑， 我觉得好正。 即系我就冲，我冲入去， 但呢个忍唔到嘅啫。如果你真系会， 佢话佢忍得好辛苦咧，已经咁，所以佢系最后先 break down。咁但系我就冲入去化妆间，我就话：我想问头先边个帮我阿妈化妆？即系佢话：诶，我话做咩事啊？我你化得我阿妈个妆好好啊，佢唔喊啊， 佢为咗咁而唔 喊咁样，好好笑。咁之后我又问：其实你会点？佢话真系。如果有一日呢一日嚟到啊，即系叫做咩？佢话白头人送黑头人啦，佢、 嗯、 真系会 系、嗯， 直情系生活唔到啊！ 其实我觉得白唔白头人送黑头人系咪啊？总之我觉得都系一个死别啦，死别系真系最。 是 但我觉得嘅就系、是、我中意生死教育嘅，佢在于嘅就系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是、距离死亡好远，但系其实嘅就 系 我哋距离死亡一啲都唔远，以及嘅就系话如果系哲学上嘅话、心理学上嘅话，其实不断咁样，就算系宗教都经常要去探讨呢一样嘢嘅，就 系 人生必经嘅嘢，同埋必须要学嘅课题。但系我哋永远都唔讲，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好奇怪嘅，但系死亡系会往往俾我哋嘅反思。我哋若果知道嘅就系死亡终会离开，即系会嚟到我哋嘅面前嘅话，其实应该系要每一日都要活 过得好， 系啦，都要日日都要过得好咯。 咁你 唔可以留下任何嘅遗憾。 吓，拍完之后你哋五个人嘅关系，你觉得有冇？ 有冇好啲啊？ 有嘅，即系因为你出即得嘅人，我真系用心去邀请，咁佢哋都知道、嗯，喂，原来我估唔到我喺你生命个重量系你对我咁 care。即 系 有时候可能呢啲朋友坦白讲入咗呢行，唔系话成日都会有机会见面，或者好难大家都一齐、即系工作，各有各工作，各个家庭、都好难可以约出嚟食下饭啊，吹下水。可能一年真系过时过节先会，但系大家都冇忘记大家喺心入面嗰个位置，系啊，同埋真系你发觉你知道有死亡咧，原来对方有一日都会离开。算啦，發生嗰啲咩事鬧交，做咩都好，原諒大家 forgive 咯， 係一切一完就熄燈就咩都冇 嘅，係啊。就咁咯。 阿 Sarah 都做好多呢啲工作，有冇参 有 参与？ 有参与。我有参与，我就系我有做呢一个生命仲就礼即系系啦礼赞啦，同埋嘅就系我哋仲呢一个做一个嘅就系即系生命嘅仲礼师啦。咁、其实有时就会系帮人哋去主持佢哋嘅丧礼啦。咁同埋我好开心嘅就系我入咗嘅呢一间 NGO， 你会见到嘅就系佢每一个人其实都好希望可以推广一个环保嘅即系死亡之后，可能系葬礼上面好多嘅嘢。我覺得其實個理念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好嘅，咁、以及嘅就係佢哋希望嘅就係話一個生命嘅誕生，其實基本上係一個 celebration、反而嘅就係未必需要嘅就係話即係大家會覺得一個人會終結嘅時候嘅話係唔需要喊住咁去離開嘅，咁、可以做一啲譬如可能係。比較個性化一啲嘅一個即係準備嘅一個告別儀式啊等等啦，咁、我就因為我做係啦，冇錯啦，咁呢啲嘅就係我覺得係尊重一個人佢、曾經嚟過呢一個世界，而佢最後尾嘅時候嘅話，好好地咁樣去讚頌佢曾經嚟過一趟，我好開心能夠可以喺呢一生嗰度我認識你咯。咁、我覺得成個嘢，你做完之後你係覺得好開心嘅，因為你能夠一齊同佢。陪伴他们同喜同悲，甚至是陪伴他们的家人一起去度过一个比较难一点的一个难关这样。 珍惜人生，每天过一个开开心心的生活。回来我们有网上情，然后11点后就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在我未全醒时，静静地亲亲我，困扰中给我支持，冰封中送我火，谁令我绝望可言，活着多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 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醉一生都也醉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黎明嘅呢一首《爱不完》，仲有六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找到你的灵魂伴侣。每一个人都渴望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同自己灵魂相似的人。乜嘢叫做灵魂伴侣呢？就能够睇清你的内心所想，读懂你的所有欲言又止，又明白你的若无其事。好多时候双方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会心领神会。可惜好看的身体面容千篇一律，但是有趣的灵魂同你相伴的灵魂万中无一。在茫茫人海之中能够遇到同自己灵魂相似的人，真是谈何容易。俗语话缘分天注定，聚散不由人。有些朋友行啊行啊就散了，有些人无论经过几耐的时光都始终不离不弃。真正同你有缘分的人一定要同你频率相同，就好像听收音机收到同样的频率。只有同频才能共振，同你频率相同的人在相处过程之中就会形成一种磁场，吸引你们慢慢靠近。日本书刺猬的优雅讲过，他说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到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频率不同难以强融，频率不相同的人就算相遇几多次最后都是擦肩而过。频率相同，就算只能相遇一次都会互相吸引。有人说一般关系变得渐行渐远，不是距离远了，而是你们三观不合。 你谂下，当你分享紧你嘅快乐嘅时候，佢又觉得你喺度炫耀紧；当你倾诉紧你嘅苦痛嘅时候，佢又觉得你系懦弱。三观不配合嘅人，因为认知不一样，所以无论系开心唔开心，都感受唔到。即使你表达再多，沟通再多，对方都唔可以理解你嘅想法同埋认同你嘅观念。只有三观一致嘅人，先可以真正走入我哋嘅生命，成为我哋嘅灵魂伴侣。人与人之间，向来都系相遇容易，相处难。能够成为点头之交或者唔难嘅，但想要成为好朋友、灵魂伴侣，实属不易。当你遇到，请好好珍惜。灵魂相似的人可以陪伴你跨越山河大海，走近你，靠近你。希望每一天你都可以同他开开心心共度你的人生。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 谭咏麟嘅呢首经典旧歌。朋友啊，到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带来风骚浮人，翻嚟我哋会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讲下呢个生与死嘅，咁大家一齐可以听听呢个题目啦。先听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浮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 表哥早晨。 开始我哋今日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噶啦。 系啊，咁啊，听到头先新闻之前咧，讲系关于啊生命礼赞嘅嘢，有啲活动。咁、我想问你，有冇识啲亲友啊、朋友啊？佢嘅人生去到最尾阶段啦，佢哋嘅心情系点嘅咧？ 有啊，系啊，我嗰阵时候就照顾我姐姐咯，同埋爹哋咯。咁其实就面对緊佢哋係行緊最后尾嘅一段路嘅时候嘅话，咁其实都有好多嘅学习㗎其实。 咁佢哋嘅心情呢，当你知道自己哎呀人生去到最尾阶段啦，倒数緊啦，佢哋嘅心情点呀？冇恐惧呀、担心呀、或者。 有其实有几个唔同嘅嘅阶段嘅。你开头嘅时候嘅话，佢会觉得会点解会系我呀、或者佢会好伤心呀、即其实系面对緊伤心嘅时候嘅话，佢有几个唔同嘅阶段㗎嘛。你都会见到佢就佢会经过噶，咁慢慢嘅话，佢可能佢会接受，跟住嘅话，佢就会觉得啊，与其我都知道自己嘅大去之期啦，大约会系几时啦，咁不如好好地咁样去活好每一天啦。有时我会觉得嘅就喺佢嘅身上面嘅话，你反而会得到一啲嘅力量，你会觉得嘅就系佢哋并非如你所谂嘅咁软弱，佢哋会更加勇敢。 系啊，有时你估唔到噶，好似今日嘅听众啦，系一个 auntie 叫陈妈妈，佢系经历过面对癌症最尾嘅阶段啦。你发觉起初嗰时咧都有恐惧嘅，但系最尾发觉，咦，有时你意想唔到一份力量都出现咗嘅。喂，不如听听呢个读者嘅来信啦。 好啊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系陈妈妈，我同个女、女婿同三个孙女住喺美国已经十几年噶啦，人生真系好玄妙啊！香港同老公带大咗三个仔女，到啲仔女大晒啦。老公就走咗啦，好彩三个仔女都好孝顺，我从来都唔使担心佢哋嘅。十几年前我个女嫁咗去美国，仲嫁咗个美国人添，但个女好乖，话要照顾我，带埋我过去美国度生活。佢哋生咗三个女，我每日就凑孙为乐。几年前我患咗癌症，当时我好惊，好唔舍得屋企人。上个月我身体的状况变得好差，送了入医院，医生说随时要有心理准备。点知好像奇迹出现，情况又开始改善了，现在我回了家里休养。你们信不信缘分的？看回我的一生，由内地到出世，在香港到成长结婚，到了美国凑孙，这样就一生了。上天好似安排咗一啲特别嘅人同埋事，俾我去到人生嚟到呢一个阶段。我本身系有信仰嘅，我觉得上天好似有啲嘢要我去做。我唔知我嘅身体状况几时会变差，不过我而家嘅心境系平安同埋感恩嘅。我忽发奇想，我想做嗰啲嘢去庆祝我嘅生命，多谢天父，就算走咗都可以延续一啲有意义嘅嘢。Dr. Matthew 啊，我识得你噶，相信你睇到呢一封信，一定知道我系边个。各位主持，你哋有啲乜嘢嘅建议俾我呢？我希望我嘅生命最后嘅阶段系开心、感恩同有意义嘅。 哇！睇完封 信，好感动啊！ 好感动啊！我真系识得佢噶，好感动啊！佢真系睇住我大，因为读大学嘅时候咧，已经识得佢嘅女女啦，一齐系喺。教好多認識嘅，咁啊，我知道 Auntie 你而家過嚟生活咧，美國咧十幾年啦。咁啊，先 Auntie 有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咧，由內地出世到香港成長，結婚，丈夫離開，跟住過到美國去湊孫，好一場電影，三個地方。咁你每時睇翻自己一生咧，發覺咦，好似好特別，唔同嘅經歷咧，塑造咗我今日嘅我。呢啲經歷咧，發覺好玄妙。有冇咁嘅諗法咧？你哋 有噶，好似好多嘢冥冥之中安排咗咁樣，同埋睇翻轉頭咧，原來幾十年咧，佛一聲就過咗噶咯喎，好忽，原來咁快又已經幾十年噶咯喎。不過講翻，我諗同一啲可能最後嘅日子嘅家人啊或者朋友相處咧，我諗睇下嗰個屋企人啦，當屋企人，我講我爸爸啦，係個病情係點樣樣啦。 折磨咗几耐，辗转即系折腾咗几耐，同埋即系嗰个病况会影响到佢嗰个人嘅嗰个情绪有几深，因为嗰个感觉系会去到屋企人嘅身上嘅。当你每一天去到佢探佢嘅时候，你见到佢都系好辛苦啦，或者佢唔想讲嘢啦，我又唔知点安慰佢啦，其实都几。有一段時間都幾唔開心，因為我爸爸嗰個病情咧，佢係去到要割咗嗰個聲帶嗰個位，係啦，講唔到嘢噶啦。咁本來咧，即係稍微樂觀咁諗，希望後來可以用一個嗰啲機咧，係擺喺個喉嚨嗰度，靠嗰個震講翻嘢咧。如果大家有見過有啲係啦，咁可以即係雖然啲聲音係會比較機器啲，但係都起碼講到。咁但係佢割完嗰個聲帶冇幾耐咧。就走咗啦，咁所以即係從來都冇用到囉。咁但我見到佢同我媽媽呢都有一個溝通方法喎。 係點樣呢？身體語言。 No， 佢長期揸住一本白紙簿，想要同媽媽講乜嘢呢就寫我要乜嘢我要乜嘢。咁都有啲生活嘅需要啦。但有一次呢，我咁啱佢擺咗喺台面，我睇到。 寫乜嘢？ 佢話多謝。 Oh。 多謝媽媽呢陪佢行。呢、这、一个最辛苦最后嘅呢一程，多谢佢。我爸爸平时系一个比较即系唔系好识讲呢啲嘢嘅人，咁但系佢嗰日咧就可能佢都感动或者感触会系几最后嘅一段路啦。所以我见到佢就写话多谢妈妈咧陪伴佢行呢一个最难过嘅一关。 用文字去表达， 用文字表达，就算讲唔到都写咗出嚟。 系，所以人真好得意， 到而家都记得。 去到人生最尾嘅阶段咧，我哋嘅思维啊、心态咧，又系好唔同。起初嘅时候病痛嘅时候都会辛苦，但到最尾发觉有时啊，有份力量你估唔到，要话斋就系突然间豁然开朗，揾到个意义。好似头先 Andy 讲咧，起初都惊噶，但慢慢发觉自己可以份感恩，睇翻自己嘅生命。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Steve Jobs 咧，佢喺史丹福大学咧同啲毕业生咧分享一个 speech 啦，佢讲开一个其中一个 concept 就系 connect the dots。你细个时候你有冇玩过游戏咧？就系、 是、串连嗰啲点点，画翻一个画翻一样嘢出嚟，可能系一只蕉或者支笔咁样。 系啦，你起初画其实一二三四都冇嘢啊，你画画要画，咦佢个嘴，跟住画咦几个头啊，雀仔头，跟住画个身，你见到变 好玩嘅， 纸好玩嘅。咁佢话生命就好似 connect the dots。你起初嘅时候咧唔知系咩嚟，但你慢慢画画。生命就呈現出嚟、，life is unfolding、。 比喻幾好， 好好啊！咁佢講翻咧，自己成長呢三個經歷咧，佢睇翻咧係有意義噶。呢個經歷咧就係、是、原來細個時候咧係被領養噶，佢、爸爸媽媽咧係冇讀過大學，咁啊生出嚟咧佢唔要，咁但系咧佢同個機構講話，我要求就係第時你養我仔嘅人咧係要讀過大學嘅。咁點知一對夫婦係律師嚟噶，嚟領養佢啦，點知發覺佢想要女仔，唔係要男仔。结果唔要佢，咁后屘咧有一对夫妇话想领养个小朋友，咁但系咧佢哋系白领，系冇读过大学噶，咁最屘妈妈就话，佢话应承咗嗰对夫妇话，我应承无论点都好几辛苦咧，我会供书教学，等佢完成大学嘅，你唔使担心。咁最屘妈妈愿意俾个仔仔咧，俾呢个夫妇去助养啦。咁就因为咁穷之下咧，佢大学嘅时候咧。嗰間大學咧學費咧係同 Stanford 係差唔多咁貴學費，但係爸爸媽媽係藍領嚟噶，咁於是乎咧就選擇唔讀咯 ，quit 咗咯，咁呢個人生嘅一個轉捩點啦，就是、因為唔想屋企人負擔啊。咁你知唔知唔讀書咁做咩咧？佢走去學嗰啲 calligraphy 喎，即係中文咩啊？ 書法， 點樣去？電腦最出名就係咩啊？就係、是、最靚嘅書法啲 font size 啲 font 啊！佢話咧就係因為難得就係佢臨 quit 之前咧就係佢自己參加個 course， 發覺嗰啲 calligraphy 好靚好靚。結果咧就係嗰年二十歲咧，佢喺爸爸媽媽間 garage 成間 車房嗰度， 車房度自己係起電腦、設計電腦。咁呢啲 within 十年之內。佢自己設立咗自己嘅電腦公司，係$20 million， 好犀利 咁好正。咁、就講翻就係第一個多就係咩啊？因為我爸爸媽媽窮，造就咗我今日，我唔想佢辛苦。結果咧，自己就係一間好大嘅公司啦。咁第二個轉捩點就係咩咧？就係喺三十歲嗰年咧，發生咩事先知道？佢俾自己一手成立嘅公司抄咗， 系冇错， 抄系我自己嘅公司， 我搞咗俾人 抄，系啊，咁最屘就俾人抄咗啦。佢都系个 public failure， 佢话咧成日整运窿捐，唔想再直谷出现啦。咁但系好奇怪就咩咧？就系佢唔想，佢唔甘于放弃啊嘛。佢用五年嘅时间咧，成立咗一个用电脑制造动漫嘅公司，最屘系原本公司卖翻佢，要翻佢翻翻公司度。咁而喺呢间新嘅公司里边咧，佢识咗自己嘅太太。 系啊，咁第三个经历就系面对死亡，佢都患咗 cancer。佢话咧，当患咗 cancer 之后咧，发觉系一个好 powerful 嘅经历。点解咧？就系我每日对住块镜，同自己讲：我而家做紧嘅嘢，系到我死嗰日，我唔会后悔。如果会后悔嘅咧，我唔会做呢一样嘢嘅。咁佢发觉啊，我睇翻自己人生一二三呢个阶段，就系所有嘢咧都有关噶。如果唔系呢啲经历嘅话咧，唔会做咗今日嘅我咯。系啊。咁如果问翻大家，你自己成长之中冇一两样嘢，你觉得啊都好有意义，系改变咗你一生嘅咧？ 杨洋讲先啦。虽然系即系都 改变咗一生， 系啊。你总会有一啲人事或者物行， 但 系 例如入咗呢一行， 碰到呢个人， 你心理学嘅喎，做呢行喎。 系啊。 第一个就可能系即系如果由细讲啊，就系、是、我叫做认识咗我妈妈，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咁样讲，因为佢即系从佢点样凑我哋三兄弟姊妹咧，就令到我好想好努力读书，同埋就谂住大个会搵份好稳定嘅工作、高收入嘅工作之后去照顾佢。咁但系就是因为有佢嘅出现，所以我就好努力读书啦。咁所以最后考咗入中文大学。咁但系咧又好搞笑，成长嘅阶段又觉得自己其实唔系好中意做一啲 office 嘅工作，即系唔中意好稳定啊。又中意去表演啊、做戏啊。咁所以就毕咗业之后就又加入咗一间电影公司。咁喺嗰间电影公司里面嘅八年嘅生活咧，咁亦都塑造咗我另外一个自己。咁亦都喺入边学到好多嘢，即系经历过嘅人啊同埋事啊都。是大开眼界的，可以咁讲。 仲有一件事， 就系点啊？ 三件事嘛， 仲有一件 事啊？风骚发人，风骚发人。 仲有一件事就系出现咗呢一个香港电台嗰阵时一个综艺节目，就系讲演技嘅，就系新时代奋斗者。咁嗰时候都可以叫做系工作上面嘅一个低谷啦，因为嗰阵时候疫情之后又 其实大家都系， 大家都系啦，即系尤其仲喺呢一行电影嘅冬天，我哋叫做即系电影界寒冬啊，影视界寒冬啊。咁但係就出現咗呢一個新時代奮鬥者，嗰時諗住放棄啦，不如都係正常人，可能揾翻份工啦咁樣。咁但係佢又出現咗呢一個希望，咁我就好努力玩啦，就當 翻起嗰 最後一個機會啦。至於你玩咩結果都好啦，至於你努力去玩啦，認真去玩， 咁就 咁後悔啦。咁點知又俾香港電台覺得OK 喎呢個人，咁就又加入咗呢香港電台，入埋風騷快活人。咁所以成件事都係。我成日都覺得人生係你就算點 plan 都好咧，你永遠都 plan 唔到。 plan 唔到，人算不如天算。 喺能力範圍可以 plan 咯，咁其他就做到幾多就睇下命運啦。 最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喺香港電台重遇翻失散咗咁多年嘅表哥表弟， 你真 係 好好啊！ 呢個笑話嚟。 我有時會覺得嘅就係話，其實係咪真係嗱？如果你咁講法嘅話，我哋人生裡面有咁多一點一點一點，咁佢嗰啲點係一早已經係幫你 plan 咗嘅，係你至少有一個大綱。你只不過是一路行一路行嘅時候，就睇下你連啲咩點嘅啫。即係其實我相信啊，一個人嘅一個地圖啊，好可能嘅就係佢有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點嘅，即係你連啲咩點啫嘛。And then跟住到完嘅時候，你就賦予一個意義咯，就我行緊呢條路咁啊，就咩？我覺得係咁咯。 個人化嘅 個人，有個比喻咧，好似細細個啲嗰啲。鋪頭啊，士多鋪咪門口有啲彈珠機嘅，你彈完個珠咧，你係唔知永遠嗰粒釘係撞到邊度就去到呢一個位。 你嘅力度啱啱去到嗰度，佢就喺個位落。 或者你以為佢第三格咩？點解佢又撞到第十格喎？ 或者馬小強啦，你分享下。 哇！我覺得我最第一個轉捩點咧，就係六年班個班主任就係升中士揀學校。佢幫我揀咗一間，我覺得我自己冇乜機會入到嘅中學，又真係俾我入到喎。咁嗰幾年嘅中學生活，我覺得係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識得一班好朋友嚇，即係係啦咁樣樣咯。然後另一個轉捩點咧，就係話我知道自己想做乜嘢，我想從事創作嘅嘢，我走咗去。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讀廣告設計， 師兄嚟嘅喎， 唔係校外進修部響差唔多嚟嘅，即係嗰啲校外進修部。我真係知道自己想做乜嘢啊，然後入電視台啦。因緣際會咧，識到李麗蕊，咁大合作唔長嘅，亦都因為因緣際會入咗香港電台，又識到阿梁繼章。然後我覺得最大嘅轉捩點咧，就係2008年同阿李麗蕊。一起做一個叫做救災雪災的工作，我第一次再，因為我同佢 重遇翻 一日一夜咁對住啊，24小時啊，我覺得呢個人原來 OK 嘅，因為之前咧成日唔聽電話， 原來啊，原來 好乞人憎嘅，但係原來咦，

之后当局会总结所有数据、经验和分析，考虑整体配套等，再作下一步部署，并且向市民讲清楚，强调垃圾收费涉及全港市民，政府会小心行事，一定会听取不同界别的意见，重申政府支持环保的概念。对于有意见认为政府应该各自垃圾收费或者分阶段推行，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说，垃圾收费已经是香港的法律，政府利用先行先试计划，希望从中理解和深入听意见，在推行有关法例的时候，实际推展情况应该怎样进行。李家超说，经过一星期的先行先试实践，正是收集不同数据，包括参与率等，强调政府最希望能够减少垃圾，目的并非收费。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就近期多宗中国公民入出境美国受滋扰事件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的做法远远超出正常执法范围，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严重侵犯当事人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说，2021年7月至今被美方无端滋扰盘查遣返的中国公民近300人，其中持有合法有效材料的留学生超过70人。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对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遭受非法粗暴对待都不能够容忍，采取措施坚决维护中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使馆和有关总领馆已经向美国国务院、白宫国安会、国土安全部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等多个部门提出交涉。发言人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应约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两国元首再次强调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扩大两国人民交流，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幌子滋扰来美中国公民，停止毒化两国关系的民意环境，停止阻碍两国人民友好交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日间干燥，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38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43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2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4.2，跌2；中国有色矿业6.2，跌7.4；盈富基金17.08，升1.1；美团99.6，升2毫；小米集团15.84，升3.4；比亚迪股份207.6，升5.6；恒生中国企业59.7，升2.8；建设银行4.88，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1.88，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9，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39519点，升172点。港金报219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3.36美元，卖出2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环宇海湾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喺电车厂。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跟住提翻你啦，九龙湾启福道有道路工程，去观塘道方向近观塘绕道最左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入路、将军澳中心、将南隧道、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我很好， 魏嘉莹，我很好。胡鸿钧 ，Give me a chance，Give me a chance， 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系安德尊，社会福利处嘅老友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做下义工，同隔篱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嘅人生。加埋政府嘅2蚊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思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友所为活动计划，打3183-9099问下啦。 Hello， 各位朋友，我系谭咏麟。我觉得人嘅思想咧可以控制到情绪嘅。所以我每日都向好嗰边谂，个思想调教去好嘅角度嗰度，当然系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中快活人。 时隆时隆 ，You are not alone。 拍住你又返嚟啦，但先 Andy 啊封信呢都问到大家喎、就话呢佢想生前呢嚟个做一样嘢喎，就是、安排一个生命礼赞嘅活动啊，一个仪式。咁大家有啲咩巧呢，问下大家啦，如果俾你揀嘅话呢，你想点样布置场地啊，或者你希望啲亲人着啲咩衫，地点喺边度呢，你会諗起啲咩嘢。 你哋讲啊，因为我唔会搞囉。 我哋唔 系啊， 点解咧？ 我觉得佢就系话生前派对，我唔会搞，我嘅丧礼都唔会搞。 哦，你一切重， 因为一切重简，而且我会觉得我而家我已经 celebrate 紧我身边嘅人啦、啊，我会经常同佢哋见面啦，同佢哋有联络啦、嗯，会去食饭啦，会大家一齐啦，咪已经系一个生前嘅派对啦。 好好啊， 我而家根本就 每一日都做紧啦， 我每日都做紧， 搵日安排啦，我依家都做紧啦，系咪啊？ 咁而我会相信嘅就系话，如果系走咗嘅，佢哋会记得我就记得我。唔记得我嘅亦都算啦、我嚟过呢一度嘅话，就总之我觉得走咗就冇啦，啪一声就冇噶啦， 好潇洒， 唔系真心噶。是 啊， 啊，你哋要记得就记得，唔记得嘅亦都唔需要记得。 真系同意啊，灰飞烟灭。 灰飞烟灭、我中意呢四个字，系啊，已经灰飞烟灭啦，唔需要有任何嘅嘢。 O K， 咁但系如果万一要大家搞嘅话咧， 你哋搞你搞啊， 我搞，你出你出声，你出声，你哋会安排啲咩食物俾阿 Yu 啊？你要食啲咩嘢啊？ 你搞咩？ 搞咩？ 我会整个客家宴俾阿 咩啊？你搞咩？咩嚟？宾客咪得讲嘛？你拣你自己中意食嘅嘢，请特别宾客，你会拣自己。 中意食啲咩？ 你自己搞啊！ 即 係 你自 己 搞啊，唔 係 幫人 搞 啊！ 我都唔好 唔搞， 我好怕呢啲嘢， 唔使啊！我覺得係啊，呢啲都係做俾在生嘅人睇嘅。如果你對我好嘅，你再生就對我好啲啦，係咪？我唔搞，我 搞嗰啲人情都唔知邊個收， 嗰啲唔係叫人情。 我代收，我代收。 最唔開心係呢樣嘢， 都唔知佢入邊 都影咗啲咩人係嘛？ 咩啊？唔係喎，我識啲朋友咧，佢離開咗咧，佢所有啲白金收曬咧，佢屋企咧捐去一間慈善機構， 好有意思啊！ 唔收花冤啊！ 我又怕佢扣除必要開支啊嘛， 我係 你啊嘛， 你一定好難走啊！你咁多牽掛， 好啦，所以呢度有兩個人唔搞，咁有啲咩人搞？搞佢就 我哋搞佢先， 我哋搞，我哋搞，你搞。我諗如果有一個生前派對咧，我好中意户外嘅，我想咧係一啲。在个岛上面在沙滩上面阳光与海滩。大家呢都是穿着一些夏日的服装。 变 比基尼就自己揀啊。但是都是那种戴着花花的头圈啊花花裙啊花花那些男仔那些裤是很夏威夷的感觉。一起可能跳下舞啊。你唔系你有冇谂啊？马老师，我有冇邀请你嚟先？呢个系重点啊！ 咁又系，或者我都走咗啦。 唔系，试过一次， 唔系，我邀请你嚟都得，但你系咪可以就系露上身，就下身系着住啲夏威夷裤先？ 可以，点解唔可以啊？ 为咗你， 系啦，咁大家一齐跳下舞啊，食下嘢啊，即系最好就每个宾客咧都分享分享下对我嘅一啲做得好嘅嘢又好，或者做得唔好，曾经伤害过佢哋又好，伤害冇伤害过佢哋，帮过佢哋又好。其实最好咧系所有嘅 X 都可以嚟晒又好。 哇！即系有几多个即系懒巴巴。 唔系啊，咁你唔知我几时死噶嘛？可能去到90岁都仲 好多个。 即系所之前嘅，即系所有嘅中意我嘅人，唔中意我嘅人咁。我覺得是一個人生的總結，因為你人生不可以只是得你好的部分。 你很難請那些你不喜歡的人。 不是，我也會請他來不來。 你會不會 請 你不喜歡 的 人？ 當然不會啦。 不是，我會。我想在最後。 世永久啦。 最後放低。是啦，我想最後 臨走之前 放低。 我覺得不放就罷了。做咩？唔系我又唔系圣人， 我唔系咁讲。如果你相信嘅话，咁啊系。但系又咁讲，我又会希望就，如果你答应我，系咪？如果大家今世一不勾销嘅，我 下 世 唔使 再 见你啊！ 要结要结， 有分享结嘅目的噶， 签签个 contract， 大家宽恕下世冇再见 你，唔好再撞到我啦，系啊！我见唔到我， 因为我觉得嬲一个人或者去。唔原諒一個人其實都好痛苦， 好辛苦㗎， 成日派生， 係啊， 梗 係啦， 所以就一個咁樣嘅派對。 好， 咁但係有主題嘅話 ，Auntie 話想搞一個派對咧，係要有感恩啦，要有開心嘅，係咪有意義？你要付出曬三樣嘢，你有啲咩計見俾 Auntie？ 每一個人都唔同嘅，我覺得係啊。 譬如就住有意義啦，你覺得有啲咩活動咧？啊 ，Auntie 可以搞下嘅，你覺得臨離開之前咧，呢樣嘢都係有意義喎，幫到佢或者幫到佢親友，會諗啲咩咧？ 頭先對唔住，頭先你講嗰個即係將嗰個白金捐翻出嚟，嗰都算係一種有意義嘅做法啦，係啊 ，Sarah。 嗱 ，Auntie 咧，我覺得就係因為咧，嗱，佢封信裡面嘅話有幾個重點嘅，就係屋企人。 Okay, 我想相信的就是在他生命当中的话很重要的东西。你只需要有里面的元素的话我觉得已经是 OK 的了。如果 他自己是一个很慷慨的人的话我成日永远都觉得是这样的。既然财富是带不到走的是应该要将他不可以的就是帮到其他有意的人。那样东西才继续可以延续的。是的就是那种才是一种延续来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如果我自己这样已经很有意义了。将所有的捐晒出去。是不是给家人是啊是给社会上面有需要的人因为我觉得我用之社会我要取之社会的话我要用回给个社会。而我的家人的话譬如如果我真的有仔女或者有下一代我觉得他们应该要自己搞回自己的。不应该是要预我有什么遗产留回给他的。这样东西我觉得是对他的不尊重来的。真心是不是你自己搞回掂你自己所以我不会留给你的。 喂如果我帮 Auntie 搞呢我会由他起点。 即係國內佢出生個，由佢行翻一條路， 人生路， 係啊，翻香港，然後去美國，即係走 探翻嗰啲仲可能喺度嘅朋友， 舊嘅小學校啊， 行翻一條路， 行翻條路，我覺得幾有意思。 呢個 OK， 呢個 OK， 我有諗過自己㗎，就係咩咧？就係有段時間離開呢個世界之前咧， 打麻雀啊嘛， 你講 打足三日， 打足錢啊，其實所有嘢係分開幾圍，所有人嘅錢捐獻有我自己心中意嘅一個慈善機構， 都係一個幾好。 有一樣嘢就咩啊？就咧，每人開始寫張卡，譬如舉例咧，啊，小楊楊住喺美國嘅，你開始寫咯，你寫完一啲嘢祝福我嘅，關於我嘅嘢啦 ，send 去英國我嘅朋友，佢英文上手啲嘢咧，就 send 去紐西蘭， 一路咁樣， 你呢個即係以前嘅連鎖信咯， 係啦，連鎖信啊，係 啦，你唔寫嘅話會死噶嘛，你收過？ 你真係收過啊？ 我有收過啊，跟住話要你寫翻十封信去寄俾你啲朋友嘛。 系咩？你收过？ 你冇收过？ 跟住有啲咒语啊， 嗰啲唔 识 嘅系咪啊？嗰啲 唔识嘅。 哦，唔系，好嘅，识嘅，就话要有主题嘅，譬如啊，关于我嘅，喺我喺你心目中，我有一个点样嘅人嘅。张卡写完之后咧 ，pass 俾我一个朋友，你有个朋友。咁我想问，如果你世界各地咧，啲咩朋友咧系遍布？你有冇发觉呢个世界？咦，发觉每个地方咧，我都有识啲人。 有啊， 有。 譬如咧，你即刻数，有冇识到诶南亚即系澳洲有冇？ 澳洲 有， 纽西兰有冇？ 冇。 新加坡 有， 马来西亚 有， 台湾 有， 泰国 有， 日本 都有啊，泰国都有，哇，日本 有， 都有咁多嘅你哋，啲人哇讲嘅自然缘， 唔系，只不过我哋系咩啫？我哋当人哋朋友，当人哋唔当 多仇家， 有啲人散落咗去不同地方生活，真嘅呢件。 韩国咧， 韩国我冇。 哎，韩国我都有。 俄罗斯有冇啊？ 俄罗斯我有。 真系啊， 嗰阵时唔系俄罗斯， 系苏联 嘅时候，但 都 我冇联络啦，而家已经。但我有识有朋友。 英国 有， 欧洲其他国都有。 有。 咁你发觉你世界各地其实都有 connection 咯，你觉得好靓嘅故事咩？ 系好靓啊！ 我觉得 friendship， 你嘅足迹系遍布好多唔同嘅地方咯，不知不觉间。 好靓嘅活动喎。好，咁啊，如果你讲关于。一首歌能够代表自己的呢，你会想起什么歌呢？在个派对里播、 啊、即是派对里面的主题歌， 是啦，即是关于你一生的。我点播这首歌，这首歌是代表自己的，你即刻想起什么首歌？ 我有 哪首？ 我播一生所爱。 一生所爱 是啊， 卢冠廷， 即是卢冠廷的一首、 okay、我播 My Way My Way、 I did it my way。 我播 Goodbye。 卢冠廷嗰首歌系边句歌词特别代表到你嘅？ 又唔记得。 佢最喜欢嗰只歌啫， 我净系记得嗰套电影有一个 M V， 佢就系周星驰同朱茵喺个城楼上边，然后见到孙悟空喺下边，我觉得嗰段几 touching， 好凄美系嘛？ 系啊， 只歌系好听嘅。 咩？我大佬先啦， 讲咗 goodbye， 当系一首即系讲再见嘅歌。Air Supply 就叫 goodbye。 我就有一首咧，系我嗰时翻内地做嘢听嘅，叫做《远走高飞》啊。系一首普通话歌啦，因为佢入边咧系讲追梦啊。我觉得我 是林忆莲 噶，唔系噶，姓金嘅嗰位歌手，男仔唱嘅《远走高飞》。我觉得我到而家呢个 moment， 我都由细到喺度追紧我嘅梦想。咁所以我覺得幾代表到我人生。 嗯，我就揀 Perhaps Love 啦。 哦 ，OK。 咁啊，如果佢哋揀一個遊戲咧，同啲親友一齊玩嘅，除咗打麻雀之外，玩啲咩咧？ 我都想揀打麻雀。 係啊， 做咩唔俾四個人傾偈喺度笑啊？ 好多台。 系啊， 好嘈， 好嘈啊！ 打麻雀， 啲前賓如果喺攞咩過夜都要打麻雀， 而家成日死氣沉沉啫。 系啊，我都打麻雀好，呢個時候我拜 你。唔係，我真係覺得 OK 啊，你打齋都得啦，咁我唔可以打麻雀。 系啊， 如果以嘈嘅超嘅頻率嚟計係嘛？ 係啊， 好好啊。咁啊，咁如果你要你分享一個故事，關於自己嘅，你嘅內容你要揀咩咧？講關於一個感恩嘅經歷啦，講關於一個好精彩關於你自己嘅經歷。一个开心的经历，一个很有意义的经历，或者很有爱的经历， 嗯、 你会揀哪一个 theme 做主题呢？是你自己分享的。 我会感恩咯。 感恩。 是啊，我会感恩咯。 你会揀爱？ 我都会揀爱。 爱的主题。 我都是会揀。不过我想有不同的切入点的爱都关于譬如说爱人或者是很多不同的想法，就算爱这样东西。 咁如果最尾再做多樣嘢就係、是就算你離開咗咧，居然又有延續嘅，你有啲咩建議俾 Auntie 咧？我即刻諗起 Auntie 即一手拿手好菜，教你嘅孫煮中國菜咯。 嗯，當佢永遠去食翻嗰個佢煮嘅， 係 啊， 佢 嘅 婆婆 就會記得佢。哦，呢個味道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聖傳嚟嘅，我覺得係啊。因為好多時候我都有啲遺憾嘅，就係我好中意食我嫲嫲佢煮嘅有某啲嘅餸咧。嗰陣時成日要叫佢教，但係好無奈地嘅就係佢哋係永遠都唔會話到俾你聽兩匙羹糖一匙羹鹽，佢就話揦一陣咪就係咯。咁其實我覺得我應該要好好咁樣去將佢嗰啲食譜去留低啊。我哋而家好多時候咧會大家即係啲姊妹大家要坐埋，即係你記唔記得佢嗰個可樂雞翼係點整㗎？你記唔記得個咩？點解嗰陣時候你唔將佢留低咧？點解你唔問佢咧？好好地去即係叫佢教你一次咧？我係覺得好遺憾，因為呢一樣嘢我覺得味道咧係存在喺一個人屋企裏面係好獨一無二嘅嘢嚟 嘅，分到屋企嘅感覺，我發覺食嘅嘢就係 一開門嗰陣味啊！ 同埋你有冇發覺嘅就係，就算係其他人咧照板煮碗煮，都煮唔到嗰個味啊！ 就算 嗰 個餸都係唔同味道㗎，啲蝦蝦膏味啊，份量多與少啊！ 我贊成呢一樣嘢， 都回憶 嘅裏邊，係啊。嗯 除了煮嘢食之外咧，有啲咩嘢你覺得啊？就算你離開咗咧，都要 pass it on 俾你嘅下一代。諗起啲咩？ 我記得嗰陣時，我爸爸咧喺佢臨走之前咧，佢耐唔耐都會同我講翻啲做人嘅嘢咧，即係佢睇我我佢即係佢好少會大咗之後唔會鬧噶啦，但只會用一種。我覺得係咁樣就好啲啦，即係咁樣咯。即係我諗啊，其實佢已經個身體唔舒服咧，但係佢耐唔耐都會俾翻一啲嘅做人嘅 advice 我咯。咁我覺得係好好咯。 係有延續啦。咁我諗起頭先 Auntie 咧就啊，佢經歷過喺內地出世啊、香港成長啊、結婚、丈夫走咗，到依家湊孫啊，有啲咩去 pass on 咧就係佢嘅價值觀咯。 嗯， 見到就阿 Auntie 咧就係好顧家嘅。同埋好堅強嘅，先至係強咯。呢只好靚嘅價值觀咧，錢都係代替唔到嘅。 冇錯，係。 其實我覺得唔需要好特登地去做呢一樣嘢。如果你係一個好嘅家長或者係一個前輩，你嘅身教其實咧。啲人係會記得嘅，係會記得嘅。你唔需要好專登去同佢講，係咪啊？佢平時點樣做人咧？你會 feel 到，我就會希望就他朝，我希望成為好似佢咁。 係啊係啊，好 powerful 啊！ 好 powerful 夠噶啦， 係啊 係啊，你唔需要同我講。 所以金鼎嗰時咧出咗名，成為國家嘅英雄咧。咁歐洲啲記者咧飛過嚟訪問佢，但係太多人訪問佢啦。咁最尾咧有個女記者咧，最尾我要走啦，佢嘅機會到咗啦。咁佢同阿咁地講話，我要搭下班車要走啦。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啫，你問我聽，你想我帶出咩信息俾我去歐洲同啲人民去分享啊？你人生啲咩信息想我帶翻去嘅？跟住金地就話：你睇我每日點樣生活，呢個就係 my message for my life。 嗯， 唔需要多講，我係 新教， 係 啊。我去印度都好有意義，因為我去咗佢個故居。 哦， 咁樣嘅就係有佢個一個footprint 啦，就係佢每一日由佢自己嗰間房行去有某一個地方嗰度去睇書，去 study 一啲嘢，或者去見人嘅嗰間房啦。咁佢就係佢一步一步就係金地，佢每一日就係由呢一間房，佢自己嗰間房行去有另外嘅一個，即係會同人哋見面嘅一間房，咁就係嗰個 footprint。咁你每一個人去到嘅話，你都一定會咁跟住佢一步一步咁樣行。我覺得好有意義， 好有意義啊！諗下人離開咗，但係個 footprint 仲係留喺呢個世界上。 冇錯。 咁不如我哋最尾一齊做一個練習。 好啊， 留下 footprint 嘅練習啊。 好。 咁大家咧可以慢慢合埋雙眼咧，去做呢個 meditation。咁我哋每個人嚟呢個世界嘅時候咧，個個都係呱呱落地。起初咧都一个唔能够自己自理，要其他人照顾嘅 B B 嚟嘅。但系慢慢大个咧，我哋成为一个可以自己独立，甚至乎可以顶天立地做人。我哋未必咧个个人都有一啲好大嘅成就，但系每个人咧都能够可以立己立人。五生咧虽然系好短暂，离别都系痛苦嘅。但能够活一生咧，都系值得庆祝嘅。如果你自己咧要为自己去安排一个生命礼赞嘅仪式，你会为咩嘢而庆祝你嘅生命啊？你嘅爸爸妈妈、你嘅兄弟姊妹，或者你想庆祝我有能力照顾自己嘅屋企人啊？或者你好感恩 我生命上面呢遇到啲心地好善良嘅人，又或者你想多谢你嘅生命呢俾机会发挥上天俾你嘅才华呢，如果要用一句说话去多谢你嘅生命，嗰句说话系啲咩？我哋每个人嘅生命呢一眨眼就过㗎喇，好多经历随住时间会慢慢消失，可能唯有爱才是恒久。 好啦，咁當然頭先我哋做咗呢一個嘅少少嘅練習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咁樣去面對嚇，即係其實有一句説話我都講得好好嘅，即係咩不知生焉知死，焉知死 調翻轉不知死啊焉知生 咧咁樣，係啊，咁希望可以每一日都活好自己嘅每一天。唔好有任何嘅遗憾咯，系咪啊？嗯， 人生最大嘅遗憾就系、是，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啊！我以前咧喺南朗咧做义工啊，我听得最多嘅故事咩咧？就系、是、其中一个爸爸同我讲话，我后生嘅时候咧经过走难啊，佢话咧当时咧有个男仔一个朋友，佢叫我将一啲嘢由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但系当时好惊咧，我拒绝咗佢。 嗯， 但系到几十年之后。佢講翻就係，我真係離開呢個神世啦，我都耿耿於懷。點解當日我冇去幫佢將嗰樣嘢帶去另一個地方咧？佢哋發覺啊，又係人生有時就面對離開嘅時候，有冇咩遺憾咧？所以生活當中就係每樣嘢就係點樣好好珍惜，好好活出我哋嘅意義啦。 我仲記得個就係可能有時咧，我都好中意睇一啲人究竟佢點樣答一啲問題。有一次我睇到有一個，我覺得咧 Keanu Reeves 係我好中意、好中意嘅一位明星啦。咁就係問佢嘅時候就話：當你會你，我想問你一樣嘢嘅就係、是，當你死咗之後嘅話。你覺得會發生咩事啊？佢諗咗一諗，佢嘅答案就係話：當我死咗之後，我知道愛我嘅人會好傷心。 哇！ 哇！ 喂，呢句呢一句已經夠啦， 勁嘅智慧啊！佢冇講我究竟會去邊啊？我唔知會點樣，我會有好多遺憾啊！我知道就愛我嘅人嘅話，佢哋會好傷心，佢哋 好 掛住 我。好真實。 哇！冇啦，講完啦，已經係。 係 啊。会好伤心，会挂住我咯。 令我谂起咧，就系最尾一个分享咧，就系、是、我有个学生妈妈 sudden death 过咗身，咁咧闹情绪啦，问翻学，咁啊后屘咧就情绪稳定翻啦。咁佢就有一次问我问题就系、是，朱 Sir， 你可唔可以帮我心入边嗰个痛咧搦走佢啊？佢话每次谂起妈妈离开咧，我好难过啊。你话系咩方法去搦走呢个痛啊？咁你谂起啲咩方法可以帮佢搦走妈妈离开俾佢嘅 grief 嗰个痛楚？ 點樣可以拎走啊？係 啦，我冇幾秒，我從來冇人教我，得啲咩方法即刻拎走個 grief 咧？我諗一陣之後發覺，我選個方法啦，係好有效嘅。我同個小朋友講話，我諗個方法啦，係好有效拎走呢個痛楚嘅。不過相信你唔會用呢個方法。佢話唔緊要，唔緊要，輸出嚟話我聽啦。只要有效拎走痛嘅話咧，我要去試噶啦。咁我就同佢講話，只要呢刻開始，你唔好愛你媽媽就得噶啦。你諗下，嗰個即刻。过身本来是 whining 啊，怨天怨地啊，停一停一停，佢冇再喊，冇再扭计啦，因为开始明白就系、是、呢、這个 grief 就系 expression of love， 爱嗰个人 系、 你就会感到伤心。 你谂下，一个十二岁嘅小朋友，佢领悟力系好强噶，佢明白咗就系、是、呢、這个 grief 咁难受，呢、這个都系个爱嘅表现咯。 哦，呢、這个好好啊，呢个比喻或者嗰个方法。 我哋可以將我哋今日呢一集嘅話，因為我諗我哋每一個人都會面對自己嘅死亡啦，你身邊嘅人嘅離開 啦， 咁我哋希望可以係將我哋呢一集好唔好啊？即係貢獻俾可能而家你身邊係啊，正係可能喪親或者係有呢個要面對緊呢一啲嘅人生嘅難關嘅時候嘅話，希望大家都勇敢啲，同埋可以振作啲，你都要好地咁去接受呢、這個就係我哋人生嘅一部分，係 啦， 係咪啊？ 生命嘅一部分， 係啊，生命嘅一部分， 非常之好。 有 愛 有樂有苦，咁生命先精彩啊嘛！ 系 酸苦辣，甜的吃，苦的也吃。 珍惜每一天，每一個人。OK， 多謝曬 Donald Matthew， 多謝曬。 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咩啊？ Bien, ¿y tú? Hola, soy Miguel. Hola, Miguel. ¿Y tú? Soy Brian, ¿y tú? Soy Sarah, ¿y tú? Soy Carlo, ¿y tú? Soy Billy. Oh, yeah.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 Hola.天氣啦，係咁，我哋今次就講喺地球發生嘅嘢，係啦， 地球發生嘅嘢好多嘅， 係啊， 意外啦， 最近都有很多 好啲唔好噶，好定唔好噶， 即係同呢個天氣都有關嘅嘢， 同天氣有關啦， 係啦，係啦， 咁我諗unfortunately 好多都 最近都係啲唔係幾好天災， 好多都 係，係啊。好擔心 啊！尋日日食啊，日全食啊， 係 啊， 係啊，咁所以 你有冇睇啊？你有冇睇啊？日食睇唔到啊！琴日点睇咗啫，系个天气都唔好。 我哋冇喺美洲嗰边， 美洲就睇到。 我啲 friend send 好多嗰啲相咯。 系 你有好多 friend 嘅， 系 关关你事啊？ 喺美洲嗰边，喺美洲嗰边系啊。咁佢哋系啊，而家沟通好方便嘅，所以佢哋 地球好细嘅，而家 地球好细。 你可唔可以俾我哋睇下啲日食嗰啲相啊？ 好啊好啊。 你有冇睇过啊？其实我真系睇过一次日全食啦，哇，好壮观啊！其实 我未睇， 中间。个窿嗰度咧，你会见到佢黑色嘅咯，跟住佢就个边边嗰度嘅话咧系光嘅，好靓。跟住就系全个天黑晒，即系好似你暴风雨前夕咁样，突然间开始慢慢又再褪翻翻，佢就又光晒，好奇妙嘅一件事嚟， 惊 啊！啲狗真系吠噶，唔系讲笑，因为惊噶嘛，突然间又光 晒。我都惊啊！ 唔係，我諗以前驚咯，而家會覺得呢啲好特別 係，係冇錯， 好難，好難得先有得睇啊！ 好啊，咁日食點講啊？ 日食啊，好， 日 因為日食啊， 日食啊嘛，日食，你話喺地球發生嘅嘢啊嘛，我哋咪點播咯？ 啱啱問你， 係啦，我要插播日食係乜嘢？ 日食。叫做同英文好似嘅， 係 eclipse。 哦 ，eclipse， 係 啊 ，eclipse 寫法都係一樣嘅。 哦，係啊， 係啊 ，eclipse。 啊，咁有兩種 eclipse 喎，係咪？ 日食月食。 係啦，係啦。 嗯，月食咧？ 日食月食。 Luna eclipse。仲有日全食日偏食。 你唔好咁啦。 係啊嘛。 有，全部都有名嘅，全部都有。 大膽啲係咪？我細膽。 咁即係日食同月食係咪都係咁叫啊？定係要加埋一個日？ 唔係要加埋係乜嘢？ 新 或者係乜嘢 eclipse 咧？嚇咁如果太陽我哋叫 sol 咁 啊 ，sol 咁 eclipse solar 哦 ，eclipse solar，eclipse solar 係啦 ，solar，solar，eclipse solar，eclipse solar 咁如果月亮咧就叫 luna 係啦，啊咁就加個 r 啦，就 eclipse lunar 哦 ，eclipse lunar，eclipse lunar 係啦係啦，係啊咁仲有分 日全食同埋 係啦係啦係啦， 你自己點播？你点播到你又唔唱啊？ 佢哋想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啊！咩就唔惊，从来冇惊过。 喂，呢啲成日都发生，所以呢啲字系有嘅呢啲。 好嘢 ，Ben 好。 咁如果partial 啊 ，partial 偏食 系一样咁叫系 partial， 白 partial， eclipse partial， 好犀利啊！好。 咁如果系 全食嘅 ，total total total 系啊 ，total 系 total。 好嘢啊 ，Vinny！ 咁不過你如果係有 partial 讀得咧，咁你就冇得加個 solar 嘅喎，就你變咗 我哋叫 eclipse partial de 咁咯 ，de sol。 的 sol 系啦系啦 ，eclipse parcial de sol，eclipse total de sol 咁啊， 好长啊！ 马老师系你问嘅问题又唔抄低，又唔做笔记， 讲一次啊！马老师 我都唔识唱， 慢慢嚟，慢慢嚟， 系啊！我俾你 我們來了，真真正正要步入我們今天準備了一個課程，地球上的東西，這一排我們大家都會很關心的，就是一些可能是地震、自然災害，所以你如果見到西班牙人，你起碼有些話題可以跟他們談談。今次就如果多雲，即是我們叫多雲，是吧？ Cloudy，我們不是Cloudy，我們叫Clouded，我們就叫 Está nublado. Está nublado. Está nublado. Está nublado. Está, está, está, it is, no? Oh, it is. So we are it is clouded. Nublado. Nublado is cloudy, right? Yes. Oh, okay. 即是整天都是雲。 Nublado. Okay. Está nublado. 是的。 好, 下一個就 Está lloviendo. Está lloviendo. It is. 我突然間感覺到雨，這些雨是口水，馬水，絲絲了去，這個是大雨、驟雨還是什麼？強雨，這個是馬尿水。不是，總之是落雨，你沒有分的，如果你是雷雨、驟雨、大雨，有 如果很多就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ho，muc 啊，少我哋就叫Yovinando， Yovinando， 算啦算啦，我唔想学咁多，就已经 Yovinando 真系好少，好少 咁清楚啦，已经， 即系好似想落大雨咁样咯，即系啱啱开始咁。 喂，如果就嚟落雨咧， 雷雨咧， 嗱，如果雷雨即系即系有埋嗰啲，嗰个嗰个系下一个，嗰下一个。嗰个头先你问咩啊？你头先 就如果 就 嚟 就嚟落雨， 嗱，我哋就话巴即系 is going to 啊，吓咁我哋就巴啊 llover， 巴啊 llover， 巴啊 llover， 巴啊 llover， 巴啊 llover， 咁人哋通常讲得快就巴 llover， 巴 llover， 系啦，巴 llover， 巴 llover， 巴 llover， 就嚟落雨啦，见到有啲水滴紧， 收衫啦， 你完跳出晒个今日个课程。跟住越嚟越多嘢講，跟住咁點攞遮點講噶？ 揾越跳越遠，揾個地方避雨啊！ 我唔好理佢， 或者唔出街，或者要著雨褸咁點講啊？好煩啊！ 係啊，滴曬汗啊 ！Peter， 我哋講咗個就係密雲啦，落雨啦，好啦，跟住下一個 係下一個就係storm 啦 ，storm 啊！咁嗱 ，I 即係有。 有 A Y， 我哋跟住嚟紧全部都系 I 嘅，因为全部系讲有乜有乜有乜嘅吓，就 I tormenta， tormenta， tormenta， 系咪都要卷嚟噶 ？tormenta， tormenta， tormenta， 系啦，有少少 R。 I tormenta， 堕落嘅 Amanda 系咪？ 堕落嘅 Amanda， 堕落 Amanda， 咦咁样易讲啲？有堕落 Amanda， 堕落 Amanda， 哎，堕落 Amanda， 咁 样 即系 OK， 好啦，有 storm 系啦，嘣咁样。诶，闪电同埋，使唔使学啊？卡伦，闪电有乜要啊？系咪好惊啊？嘛，闪电， 下个嚟啦， 雷咧，跟住俾雷劈啊！点讲啊？ 哇，好彩，我已经开始了解到阿马老师 嘅思维，嘅思维，阿卡伦嘅思维， 已经准备好， 有黄色思维， 下一个字就系啦，嗱，我依有两个字，有两个字嘅，一个就 rayos，i rayos，rayos 就即系 行雷， 行雷，行雷，闪电，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就 I Duenos，I Duenos，Duenos 就真系行雷，即系 行雷 嗰啲系。 第一个闪电， 头先系闪电， 系啦，系啦。 哦 ，OK。 咁就 I 如果你通常兩樣一齊嚟啊 ，Irenos y Drenos， Irenos and Drenos。 老師啊，點解第二個係有個 Y 字就咁一個 Y 字，佢代表咗 I 嚟嘅 M 啊？ 係 啦， 講過啦， 我唔記得嘛。 Irenos y Drenos， Irenos y Drenos， Drenos， Irenos and Drenos。 好，跟住下一個，你哋估下係咩啦？ 台风， 台风，系啊，台风，哎，好叻啊 ！I 地风， 哎，地风， 行完路果然唔同啲 啊！系啊，哇，卡伦真系好劲啊 ！I 地风， 由卡伦行到去 New Territories， 咁样个人性， 系咯， 呢个台风，台风， 台风， 讲到讲到啲天气舞都变咗油 ，I 台风 ，I 地风， 地风，地风 ，OK，I 地风，好，好啦。台风之后的话跟住我們就要挂风球啦。 风球系啦系啦，咁嗱，呢个系香港有嘅嘢，咁我哋就用西班牙文嚟译翻。 系 好嗱 ，alerta 咧就即系 alert 系啦 ，alerta alerta alerta alerta numero alerta numero uno uno uno uno 点 解 uno 一 号风球系啦，一号风球。 OK， 系啦，咁 alerta número uno de tifón， de tifón， 系啦， 长 嘅一号风球， 我哋一号风球啦，验完卦，咁就你即系呢个就系一号风球验证完卦咁样啊， 系咯， 即 系 一号风球 系啦，其实唔系，其实同头先你讲嘅分别，我哋系多咗个 I 啫嘛， 系， 即系有 一号风球， 系啦， 系。 Alerta número uno de tifón. OK， 咁啊 ，Brian 试下三号风球。 好，三号风球。I alerta número tres de tifón。 哇，好嘢，好嘢，好嘢。 Tres。 八号风球咧 ？I alerta número ocho de tifón。 好叻。 八号西北咧？ 够啦，靠伦。 喂， 做人咁过分啊？ 系啊，你试下。西北烈 风，你试下，你试下， 咁十号 风 球 咧， 十号风球 咧， 十号 风球， 好 ，I alerta número 10 de tifón。 哇！你识晒一至十先得，要记得晒先得。 诶，唔系嘅，一三八十就得噶啦。 咦，系喎，冇二号风球。 系喎， 唔系，同埋诶，唔系嗱，我呢度写埋 número 啊，其实你可以 skip número 嘅。 哦， 咁就会短啲啦。 系 alerta uno de tifón， 啊 哈， 就 一 号 风球啦。 系啦， 好。好啦，刮完風球之後嘅話，仲有冇啲再嚴重啲？ 嚇，跟住就暴雨咯。 會唔會嚴重㗎？係啊，山泥傾瀉噶嘛。 我哋香港叫黑雨啊， 黑雨 係。但係佢唔 係因為嗰個都係嗰 個顏色 色路嘛，係咯。 因為最嚴重就係黑雨嘛。 係啦，係啦。咁我哋咪alerta， 加翻個顏色。 係。 嗱，咁我哋下邊睇下 alerta amarilla。 Alerta amarilla， amarilla 即系黄色， 黄色 系啦，咁即系黄色嘅 warning 嘅系啦，系啦。Alerta amarilla de tormenta， tormenta， tormenta， 黄色暴雨警告 系啦。好，跟住咧红色就 roja 系啦。咁好，阿马老师，我哋点讲咧？红色暴雨警告。 Alerta roja de tormenta。 老师你听得明白 我见到啲云嚟紧， 有冇落雨啊？今次有冇落雨啊？ 会啊 ，Rayos y truenos， hay alerta roja de tormenta， roja， roja de tormenta， tormenta， tormenta， tormenta， 呢个 roja 红色咧，系我哋喺西班牙足球都会听到噶。 哦，紅牌， 紅牌， 唔係紅牌，佢哋個隊咧，即係個 team， 即係法國係藍色嘅嘛， 係啊， 西班牙就紅色嘅嘛，所以你話嗱 ，Roja 咁啊 ，Roja 就係即係講緊西班牙隊。 你中意邊隊啊，老師？ 嚇，我中意西班牙隊，係咪我中意危地馬拉隊？ 呢個 Roja 咧，可以比喻任何嘢㗎，譬如紅色嘅燈，紅色嘅都可以講。 係啊，嗱咁 Roja 咧係feminine 啦。我哋有 rojo 啊 ，rojo 就系 rojo，rojo 同 roja 吓，点解嘅？咁点解要有 rojo？ 男 系 因为 tormenta 系女， 哦，因为女仔，所以有 roja，tormenta roja 系啦， 好红色 即系 amarillo，amarillo 都系嘅 ，amarillo 就系蓝，咁因为 tormenta 就 amarilla， 哦，明白，好啦，黄色暴雨警告，红色暴雨警告，而家就黑色暴雨警告， 好。 咁啊，俾阿 Michael 试下啦。 I Aretha Negra de Tormenta。 哇，好嘢， 系咪咁啊？系 啊， 咁 啊。 变变变， 点解你头先唔赞我？ 我赞你啊！我话啲云嚟紧，你劲过 Michael， 你讲完咧真系发生。 唔系佢真系实体上有啲雨落落嚟啊！ 仲劲过嗰啲咩 Indian Rain Dance 啊，系啊。 Okay. 即系黑色嘅就系 Negra，OK， 黑 色 Domenda， 系啦系啦，知道 好。 好，其实呢一啲咧系咪香港先有噶咋？喺西班牙系冇噶。 佢哋 有冇分噶？ 佢哋用第二啲方法嚟讲咯。 吓，佢哋用咩方法啊？ 通常佢哋有图啊，有。即 有就有真相，跟住咧，但系佢哋有冇分等级咧？即好似我哋咁分一号风球、三号风球，又或者有冇分红色暴雨警告咁样噶？ 有，不过佢哋可能会用即系譬如强度咯， 系 啦系啦，或者 level 咯，即系会有吓，每个国家系啦系啦系啦，每个国家有唔同嘅。 处理方法 系啦，处理法系啦，系啦。 好， 好。 暴雨警告之后， 好，跟住咧就睇下你估唔估到呢个字啦。 天然灾害。 哇，系咪啊 ？Disaster， 哇 ，disaster 咁解系嘛 ？Disaster，natural disasters， 系啦 ，disasters naturales，disasters naturales，disasters naturales， 哇，好难读， 即系天然灾害， 系 嘛 ？Natural disaster，natural disaster， 系啦 ，OK， 好，咁第一个 睇报纸你咪知佢究竟系咩事， 系啊， 系 啦， 有写个 headline， 其实系啊，其实都系呢啲字嘅啫，嗱，第一个就。I inundaciones. Inundaciones. I inundaciones. 呢个系咩咧 ？Inundaciones. Inundaciones. 香港有冇噶？ 有，不过冇譬如印度啊嗰啲地方咁严重啦。 泛滥， 洪水泛滥。 咩嚟？咩系泛滥？ 即系河水涌上嚟，河水涌上嚟。 Flooding 系啦系啦系，即系水浸系啦系啦。 哦， 即系真系呢个 系 水浸， 唔系香港有。我都学紧，我都学紧，我都学紧。 OK， 好，泛滥系咪啊？ 系泛滥。 OK， 即系水浸。 水浸系啦系啦，咁可以可大好细。 可大可小噶， 香港嗰啲通常系浸到只脚啊。 屋企水浸可唔可以叫 inundaciones 噶？ 可以。 哦，总之水浸就 系你个厕所突然间系咁流。 香港都试过好严重啊，浸晒成个停车场都试过噶， 系嘛？ 啲车浸晒， 浸晒吓，嗰啲都系 inundaciones。 系啊， 冇分话轻重啊，喺边度？诶，总之水浸就系咁一个字。 系啦，总之有水系啦， 浸上嚟就 系 噶啦。 浸上嚟系 好， 好下一个。 嗯， 呢个要马老师 repeat 啊。I derrumbes， I derrumbes。 哇！我对你好失望，我以为你会读 字第二个字嚟 嘅， 系咯， 我 读紧第二个字。 系啊 ，derrumbes，derrumbes，derrumbes， 即系有嘢冧。 哦， 咁通常系咩冧咧？ 山泥倾泻， 系啦系啦。 咁点解唔成个山泥倾泻咧？佢字已经包含咗山泥嗰个字嘅意思。 系啦系啦。 OK， I derrumbes，derrumbes，derrumbes， 系啦。或者有第二个就 I avalancha，I avalancha。阿拉啦，阿巴拉查， 阿巴拉查，阿巴拉 查，阿巴拉查，火山爆 發。唔係咯，呢個通常係呢個通常同嗰啲雪山嗰啲有關嘅，係啦，係啦， 雪崩 嗰啲， 係啦，咪係咪崩咧？ 係， 總之係一堆 雪崩，係啊，雪崩， 冇錯，雪崩，冇錯，係啊。因為呢個好似英文 ，avalancha， 係嘛？ 英文好似 啊，呢個 avalancha， 阿巴拉查。 巴 黎，但系听落嚟咧，似好严重嘅嘢哦。你睇上雪崩，雪崩好惊，我哋嚟阿布兰查咁，我听到就系都冇乜嘢啫。 好似，嘿，阿布兰查， 系咪啊？即系你觉得好似好轻微嘅嘢咁样。好啦，我哋学多一个啊。 阿布兰查好啊， 阿布兰查 好 ，I Sekia， Sekia， Sekia， Sekia， Sekia， Sekia 咩 啦 ？I Sekia， Sekia， 系水。不过系 冇水 哦， 即系干旱 旱 灾， 旱灾 系食鸡啊 ，OK， I seek gear， I seek gear， 哇，完全 旱灾 ，I seek gear， 好难啊 ，I seek gear， 希望唔使用啊呢啲字， 唔会啦， 唔使啦， 全部呢啲希望都唔使用啊， 冇错啊， 好， 虽然下一个系有见过，不过就系咯，希望 讲多两个，因为仲有分几种， 好嗱呢个 I incendio incendio 即系火烛， 火烛 系啦系啦 啊，咁如果我哋加一個字喺後邊 ，incendio forest， 森林大火， 森林大火， 系咯，系 forest 啊 ，incendio forest， incendio forest， 好，跟住下一個 阿伯公， 阿伯公， 阿伯公， 阿伯公， 哎呀，阿伯公， 阿伯公， 系啦，阿伯公咧就真系誒冇電， 停 電， 哦，停電， 不過係講成個區咁啊。 阿伯公， 阿伯公， 阿伯公， 阿伯公， 下一 个 ，I eruption， I eruption， eruption， eruption， 好 ，Brian 估下 eruption， eruption 嗰啲啊 ，eruption， 咁通常系火山， 火山， 火山， 火山， 火山 ，OK， 好嗱，咁下个咧就我哋啱啱最近都有听啊， 嗯。 Terremoto. Terremoto. Hay terremoto. Hay terremoto. Hay terremoto. Entonces, terremoto es muy bien. Si es bien, se llama temblor. Oh, es un poco más pequeño. Ok, temblor. Bueno, gracias. Ya está bien. Gracias, Billy. Muchas gracias. Muchas gracias. Muchas gracia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政府已经购入今届巴黎奥运同残奥播映权，并且同三间免费电视台同香港电台达成转播协议，市民可以免费观赏。港協暨奧委會認為，政府買入播映權可以比電視台的安排更具彈性，突破時差限制，更加便利市民收睇賽事，為國家隊和港隊運動員打氣。港協將會展開巴黎奧運相關推廣和宣傳活動，帶動體育氣氛，期望活動更添社會凝聚力。身兼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的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霍啟剛說，一直支持政府購入巴黎奧運轉播權，樂見政府再度出手。他又認為轉播賽事能夠有效帶動媒體宣傳，是體育產業化的重要一環。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現階段應該認真落實垃圾收費先行先試計劃，之後政府會總結所有數據、經驗，並且考慮整體配套，再作下一步部署。強調由於垃圾收費涉及全港市民，政府會小心行事。另外，李家超說，本港首季經濟正面擴張，各項盛事帶動經濟收益，三四月都是盛事不絕，帶來人氣和財氣。投資推廣處說，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自上個月一號推出以來，已經接獲雙位數字申請和超過1600宗查詢，申請來自不同地區的高淨值人士，查詢當中大約七成是專業服務提供者，查詢內容主要包括申請程序、申請資格和獲許投資資產。投資推廣處處長劉海璇說，好高興見到新計劃推出一個月以來獲得好好的反應，反映高淨值人士對香港穩定的營商環境充滿信心，並且對香港多元化的投資機會感到興趣。他又說，政府將會繼續推出措施，進一步加強香港作為資產和財富管理樞紐的競爭力，令新計劃的吸引力持續提升。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继续在法国的访问行程。路透社引述法国财政部官员报道，王文涛和法国财长勒贝在勒梅尔会面的时候说，中国对白兰地市场展开的调查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展开的调查无关，而中国进行的反倾锁调查不一定会以征收关税告终。 歐盟目前正係調查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係咪受益於不公平嘅補貼。王文濤日前喺巴黎主持召開喺歐中資電動汽車企業圓桌會嘅時候話，中國電動汽車企業依靠持續技術創新、完善的產供鏈體系和充分的市場競爭快速發展，不是依靠補貼取得競爭優勢。中國政府將會積極支持中方企業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日间干燥，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24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46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2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4.2跌2.2，中国有色矿业6.2跌7.2，盈富基金17.08升1.1，阿里巴巴69.95跌4.5，美团99.7升3毫，小米集团15.88升3.8，恒生中国企业59.68升2.6，比亚迪股份207.4升5.4，中国银行3.29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1.89，瑞士法郎0.904，加元1.358，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39653点，升306点。港金报219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4.76美元，卖出2345.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刘德华《慢慢》。 我慢慢慢慢慢慢关了。 陈奕迅《社交恐惧男》。 给自己超越，忽然之间才发现，我原来并没有很假。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笑未离开，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疑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又逼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失亦无差，神服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又觅寻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我尚算相当识趣，从未发问，大概自一开口可触发若人，角落里做陪衬，从不参选就没有敌人。也许我一开始都自满可能，胜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永于古文，谈无尽新欢都可不闻不问。待到你一空窗又自恨无近，无缘分的牵引，连当水泡也兴奋。 老师们，老师同学，各位前辈好友，咁啊，郭长贵我啊，即系我吓嗱，认住 Daniel， 高兴咁企喺台上边，分享我嗰啲少少嘅成就，大家想唔想听？ 想 唔想？嚟我讲啦，我中学二年级未毕业，由地盘佬、沙网佬到到仲快递做兵、步兵送外卖，我啊以前从来做马仔噶咋，嗰啲叫咩靓。啊！到今日啊，我去年十一月加入国际第一桶金协会，我又冇手下，到今日我有三个手下。由我第一个月搵八千几蚊，上个月、六个月，大家知唔知我而家月入几多？听住啦吓，五万三，大家知唔支持我？ 支持！ 大家想唔想好似我咁月入？过万，想就要点？要点啊？你哋话就要行动。 国际第一桶金协会 系啊，就系加盟国际第一桶金协会。我 Daniel 得，你都得，系咪？ 系。 多谢阿 Patrick 哥、富哥，仲有杨老师、周聪、杨聪，多谢晒，多谢。喂，Patrick 哥啊， 喂，阿郭长贵， 你有冇搞错啊？ 咩事啊 ，Patrick 哥？我头先冇讲错嘢啊？ 仲话冇？我同你讲几万次啦，我哋叫咩名啊？我哋系叫做亚洲啊，亚洲国际第一桶金协会啊，系亚洲国际第一桶金协会啊，记住啦，蠢材。 系，下次一定唔会讲错，一定唔会 讲错。仲有啊，未讲完啊，我咪教咗你咯，系争八千就月入过十万啊，八千月入过十万，你噏十万出嚟，你先 feel 到个 power。 系， 你明唔明啊 ？Power，P-O-W-E-R-D，power。 不过咧， 唔使不过啦，边间公司令你起死回生啊？吓，月入争八千就过十万啊！ 是亚洲国际第一桶金协会。 你一啲都唔知讲乜，听唔到啊！大声啲，俾信心自己。 亚洲国际第一桶金协会。 系啊，练多几次啊，记住啊。 Patrick 哥，不过咁事实上我而家真系冇收入，仲揸屋企人钱。其实咧，我喊大声都冇用。 咁点解你会揸屋企人钱呢？你叫埋佢哋加入啊嘛，做你下线啊嘛，咁咪唔使争佢哋取钱之余，仲即刻有收入咯，你明唔明噶？其实 明嘅， 你明咁就叫佢哋加入啦，使唔使我教你点同佢哋讲啊？ 唔使，我国长贵识噶啦，我得噶， 你真系得啦嘛， 得真系得，真系 国长贵啊， 系 你人才嚟噶， 系 你唔可以俾人睇屎噶， 知系嘅，我一定得， 得啦，嗱，真心嘅， 系。 我对你有信心啊，你一定得噶。 多谢 你每个月赚十万，一啲都唔难。 系 公司啲产品又好喎，系咪先？ 好到爆啊，好嘢嚟 咯， 有晒国际认证啊 ，Q 乜啊咩赞赏啊，我好有信心。 我就系要呢团火， 系 fire， 记住呢团 fire， 呢团火。 好， 等你好消息， 收到。阿姨，我翻嚟啦。 嗯。 有冇饭食啊？ 冇啊，冇讲，冇煮嘢饭。 哦，冇相干，横掂我啊，都唔系好肚饿啫吓。 嗯，我冲凉先吓。 阿姨， 又点啊？ 冲凉啊嘛，冲凉啱啦。我有只沐浴露，喂呀，飞天咁正啊！对干燥皮肤又好，唔干燥皮肤又好，仲有只润肤嘅，你冲完嚟，擦匀全身，我包你润嗰啲阔太。 阿哥啊，大佬啊，你自己睇下啦，全屋都系堆满你啲嘢啊，咩洗头水啊、冲凉液啊、洗洁精啊，都十几箱啦，用成十年都用唔晒，仲有啊，嗰啲咩红外线减肥机啊，十部啊，我求下你啦，够啦，唔好再攞啲垃圾翻嚟啦。 喂，嗱，我再讲一次，嗰啲真系唔系垃圾嚟噶吓，嗱，全部嚟 very good， 外国啲大明星都用噶吓，仲有我真金白银用钱买，点会系垃圾先得噶？ 我知道啊，自费嗰啲真金白银啊，系我。我啲钱嚟啊嘛，我差唔多两年啦，我前前后后俾咗成十几万你啊，你就系换啲咁嘅垃圾翻嚟，我就系黐线啊，知唔知啊？ 黐线唔紧要，黐线唔紧要，嗱有黐线咧，精神病我有只补充剂，即刻就正常翻，有晒国际 Q 版认证，对呢最黐线嘅人咧，中年女士啊，我唔系话你中年，即系咁上下啦吓，帮到你嘅， 够啦够啦，我冇病都俾你真系激到有病啦，系嘛，唔想同你讲任何嘢啊，我今日有啲唔舒服，唔想激气，你最好唔好再惹我。 得，我唔会同你做，唔系激气，不过商量一件事得唔得先？ 我同你讲啊，如果你问我攞钱嘅咧。你唔使问噶啦，冇啊冇啊，你咁嘅面口冇用噶，冇得商量咯。 喂，我其实真系唔系问你攞，嗱你搞清楚呢啲叫借吓，我有还钱噶。 好啊，嗱你问我借三万啊，我俾三万你啊，咁你话咧净系要二万八噶，俾翻两千我，你当还钱啊？咁你冇着数。 你又唔好觉得咁肉酸，你啊记唔记得你细个嘅时候咧，我啊系点样帮你咧？你细个嗰阵 吓，我记得。你讲嚟讲系咪有三幅皮？重复又重复，你讲咗几十万次啦！我细个嗰阵啊嘛，你帮我好多嘛，冇你咪饿死街头啊嘛！早知系咁嘅话，宁愿饿死街头啊，唔使对住你咁辛苦啊，咁老气！ Patrick 哥系 咩啊？点啊？咩事啊？啊！晨早流流，你有冇梳下个头啊？见到你系揦口揦面咁样， 啲钱我仲未搞掂，公司可唔可以通用？ 咩啊？通用？我通用你，咁边个通用我啊？吓，边个嚟通用我啊？你当你公司系咩啊？ 箭头啊！ 不住公，我唔系咁嘅意思。 真系啊！不过咩？我唔理你咩意思啊！我一早同你讲得清清楚楚，你想做主任带住班手下咧，唔该你每个月嘅业绩咧，嘅业绩咧一定要达标，仲有每个月有足够嘅消费额啊，所以激活你嘅红利噶嘛，你明唔明啊？ 我其实想做嘅，但我唔明咩激活啊，生活我就知啊，激死我就知啊，激活我真系唔知道。咩我入咗第一批货唔系即刻有嘢分嘅咩？你嗰阵时系讲过 咩啊咩啊咩 有红利啊嘛？ 我咁讲咩？我唔系咁讲。我意思系啊，你俾第一笔83,000，咁啊用嚟入货、入会、开 account 用噶嘛。如果你要赚佣啊，赚 commission 啊，首先你喺一个月内介绍三个朋友入会，佢哋每个人最低要求你要做黄金会员、golden member。我再帮你分配佢哋唔同嘅位置，目的就系咩啊？尽快帮你激活你个 account 啊，就系第一桶金啊，你明唔明啫？ 明 捞拉面咁样。 不过我想问一下咧，如果 我唔讲住啦，佢够钟开个会啊，我俾条片你睇，你慢慢睇啦， 看 出去啦，出去啊！ 皮住哥，皮住哥，皮住哥。 长贵有咩好嘢啊？ 哎呀，华哥唔好润我啦，喂，我啲人想揾你帮手啊。 嘿，同你识咗几日嘅老朋友？ 几日？ 系啊，识咗几日嘅。 你系咪个老友事啊？几廿年啊？ 我话你手争嘅，几日咋？你唔记得咗啦？ 我老友事可能。 我啱啱用咗笔钱啊，帮我个仔啊，俾首期买楼啊，跟住又俾咗笔钱我小三啊，买粒钻石啊，所以。讲钱，对唔住，帮你 又会咁啱嘅，突然之间又话冇钱， 啊谂起啦，你咪有个老姑婆阿妹阿姨嘅，佢又未结婚，又丑样，不过做咗咁多年嘢，我估应该做到啲钱啫。 我知你讲边个，冇用啦，佢唔借噶啦。 啊，点解啊？ 我借过好多次啦，佢而家唔会再信我啦。 长贵仔，长贵仔，其实咧，你望住我先，有冇谂过，不如踏实啲？搵翻份工做，你做嗰啲咩健康产品啊，空气消毒机啊，都真系做唔掂嘅咧，不如走 啦！你个个都睇小我系咪？不如乜嘢？不如成世打神工，冇发达，冇运行咁啊，开心系咪啊？ 长贵仔，长贵仔，望住我， 望边度啊？成日要我望住你，你只眼到嘅，我都唔知望边度。 呢度，我唔系咁意思啊。不过有啲嘢咧，真系识咗三日，我当你老友噶啦。如果你真的不啱自己做， 梗系唔讲啦，走先啦，讲嘢鬼咁慢。 长贵仔，你梗系混蛋啊！你 哎，黑蒙蒙嘅，阿姨翻嚟啦，阿姨，咦，真系未翻喎，咁就得啦。好彩冇锁房门，睇下佢啲手袋有冇收埋啲钱先。冇嘅，收埋喺边啊？衣柜。记得佢最中意收埋啲嘢衣柜，啲钱一定收埋衣柜。吓冇嘅，哎呀，阿姨，你大佬我都唔想咁做，我抌咗咁多钱入去，冇理由因为供唔到一期，俾人一铺清袋噶，点算啊？真系冇啊！哎呀，翻嚟啦，哎呀。阿爷又翻嚟啦，啲唔舒服我入房先啦。 企喺度，有嘢问你。 我都话唔舒服咯，企喺度做乜啫？日日听朝先讲啦。 你企喺度，你今日入嗰间房炒咩？ 咩啊？ 炒乜嘢？炒乜嘢？ 我啱啱翻啫嘛，几时入房炒你啲嘢？你唔好乱噏啊！我冇啊。 我冇乱噏噶。楼下嗰个座头阿红姐话你4:00几翻嚟啊，仲同你打个招呼，然后4:30就见你攞住袋嘢急急地啦，喺呢个电梯嗰度冲出去，跟住撞到23楼嗰个阿婆婆臭酸放学啊！你成袋嘢跌咗落地下，我个桃红色限量版嘅手袋跌咗出嚟，有冇咁嘅事？ 喂！我 从来呢世人冇嘢讲嘢咁顺嘅，我好嬲啊！你有冇？ 喂，等我讲嘢啦，你啊，冇，我点答你啫？加你审法啊，傻嘅，你好信唔信？信埋嗰啲街外人嗰个红姐傻嘅，你唔信我？有病你睇医生啦，我唔讲啦，我入房啊！ 我未讲完，你好攞翻晒我啲嘢出嚟啊！ 我都冇攞、哎，你自己嘢唔知摆咗喺边，又话人哋搞嘅，多余啊！真系。 我问你最后一次啊，你有冇攞我啲嘢？ 我冇啊，冇攞啊。 冇啦。冇啊！ 冇啊！ 我即刻报警。 你同差人嚟讲， 报报咪报咯，我惊、啊、你啊！ 好啦，到时嗰啲差人啊嚟啊，数指纹啊咁样系咪？我睇你点同佢交代。 报咯，啊、你咪报咯。到时啲差人可能话翻你有精神病啊，你啊思过失调添 咩？好啊，你咁巴闭啊嘛，到时你唔好怪我啊，嗯、我即刻打三条狗。 喂，你癫够未啊？你唔好打啊！人哋话你报假案啊，你做咩嘢啫？你而家 你系咪认攞我啲嘢啊？吓吓， 认咩？我冇攞过啊！差人嚟到我都系咁讲，我冇攞过。 我即刻报警。唔系三条狗， 摆低个电话啦，攞个电话嚟，攞个电话嚟。 抢我电话，你俾翻我。 费事人哋话你报假，我俾个电话。 俾翻我，你抢 呢个电话。 抢嘢啊！ 长贵仔。点解搞成咁啊？ 出完未啊你？ 我等你讲嘢，我就唔知你又唔讲嘢咪？ 你估我想嘅咩？所有嘢都系而搞出嚟噶，你问佢啦。 问咗啦。乜原来你俾我帮你放嗰个手袋，原来系阿仪噶。你冇问过佢就交俾我。喂，阿仪追究起上嚟。我同你都会有事的、啊、 真的噶， 系、哎、啊， 有事即系点样啊？会点噶？ 点啊？你踎低先， 咩？做咩？ 坐监 啦，踎低坐 监咯，踎监 咁惨，点算啊？ 到时你唔叫做郭长贵噶啦，你唔叫 Daniel 哥噶啦， 叫咩啊？ 啲人亦唔会嗌你个名噶，净系叫一个 number， 呢个 number 跟住你一世噶。 哎呀，华哥，你越讲我越惊，你帮下我啦，我唔想一个 number、啊。 我都唔想啊，而家好彩，你细妹阿怡话唔追究啦、啊，算执翻个身材啦。 咁、啊、就好咯。喂，系咧，仲有两日公司结束，我要赶啲结束之前入多38,000嘅货。如果唔系咧，我之前所有做乜嘢都冇晒噶啦，咁点算啊？喂，你帮帮手，你有冇兴趣入啊？ 长贵仔， 咩？油猪。 你仲搞啲嘢？你醒下啦 ，please！ 我真系唔想一世俾人睇死啊！ 唔想咁，你咪努力啲做翻啲嘢出嚟咯。 系啊，我都知道。我可以做乜嘢？我可以做啲乜嘢？你话俾我听啦，唔知点搞啊！ 两行双面乃情意难忘，难忘今宵欢欣印象。解我愁怀愁怅，解我忧郁如惆怅。不知努力向上，不枉诸君期望。我要努力向上，要力量有活心。 如何留意下回分解？ 准备好未？ 系， 好 嚟 嚟啦！村民， 准备，我哋跳 last day， 快一次啊！ Yeah! Yeah! 发达，我要发达，我要发达啦！你今日。